莊重和錯誤。侯俊偉說盟友之間必須互相尊重，又強調若果自己成為英國首相，英國駐美大使達羅克將會留任。他是回應特朗普連續第二日發出貼文，形容達羅克不理性和自大愚蠢。特朗普日前的貼文又指不認識達羅克，又指對方在美國不受歡迎，不會再和達羅克打交道。特朗普又批評即將離職的英國首相文翠珊在處理脫歐問題上一塌糊塗，指他曾經指導文翠珊如何脫歐，但對方選擇另一條路，認為對英國而言很快有新首相是好消息。較早前英國傳媒報導達羅克在外交電文當中曾經批評特朗普笨拙和無能。天氣方面，同一度低壓槽相關的雷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多雲，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展望明日仍然有驟雨和幾陣雷暴，隨後一兩日天色好轉，天氣炎熱。雷暴警告的有效時間去到今早11:15，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177点，升61点，成交金额16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21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81点，跌1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4.6，升3.8；盈富基金28.85，升5仙；中国平安93.9，跌1毫；建设银行6.15，升1仙。安踏體育50.8跌5.5，友邦保險83.6跌咗2.5。匯市方面，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12，英磅9.73，瑞士法郎7.862，澳元5.406，加元5.95，新西蘭元5.148，歐元8.7529。每百日元對港元7.17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8.203。日经平均指数报21,542点，跌22点。港金现价报12,98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92.41美元，卖出1,39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而家龙尾就到爱护动物协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就到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啦，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在新界荃湾路方向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排到奇德村新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马路的时候多啲留意附近的长者和有需要的人士，帮他们安全地横过马路。咁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啦，部分地区非常大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一个私心合作的电台节目。 团费杂志，天水为编。 两个年轻节目的主持人。 来自同一间特殊学校。 我是 Jeff， 我的家乡是尼日利亚。 我是 OK， 我的家乡是英国。 他们的声音正在 CIBS 广播。 We can do it!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 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啦，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不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田，早晨啊，豪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早晨啦、啊， 早晨啦、啊，恭喜你啊！ 呢、這个系叫做雨未过，但系天已清的一天， 嗯。 点解咁讲咧？ 咪因为我头先非常之幸运地喺佢最强大暴雨区域穿梭。 哦，你头先翻嚟好大雨啊！ 好大雨。 我今日过嚟又冇雨。 我冇啊，我翻嚟都跟住落车有两滴咯。 你哋争一句未讲啊？ 咩啊？ 因为我哋翻得早啊， 哦、 所以我哋就冇落到雨。你翻得晏咪有雨咯， 少少啫。 估到你实讲呢句咧， 冇讲喎，即系点样估到啊？ 系啊，不过咧气温咧都唔稳定噶吓，雷暴警告咧去到11.3嘅，而家30度气温，相对10度85%， 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1.3。 我头先一路翻嚟咧，我见到咧，我哋呢一个叫做九龙塘区嗰个上空咧，又系呈现出一个好似薄荷糖咁样嘅气温层 啊！跟住你啊， 中间个窟窿系光嘅，周围系黑云密布嘅。我真系望住嘅，因为咧我嗰度直情滂沱大雨到咧，试过有一秒钟咁大把咧，个车梗系唔敢行啊。即系个雨系大到咧，前面系布着大雾，白蒙蒙一片。跟住我一路冲埋嚟我哋电台嘅时候，我就哇好嘢，那个薄荷糖嗰个窿位咧就罩到过嚟。雨过天晴，哇！杀到入嚟禁区， 系啦， 非常之高兴。 好有意思啊！ 你有冇唱歌啊？有冇即刻？ 有。 星哈利路亚系咪即刻要唱？ 唔系即刻唱，即系在那些清新雨后阳光。 唔系，系啱啊！因为即系今日 DSE 放榜咧，系话俾啲同学仔听啦，侧边系乌云，但系望下嗰度原来有个窟窿等紧你、啊，即系乌云过后就有阳光咯、 啊。哦，都系嘅， 凡事都会有嗰一线嘅出路嘅，所以咧，就算系成绩系好过你预期啊，又或者未如预期嘅话咧，同学仔唔需要。担心啊！其实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出路等紧你噶。 其实咧，老老实实啊，经过咗呢个6月同7月咧，我对我哋年轻人嗰个意志咧，我已经冇担心过啦。 哦，都系 好认真，即系唔系喺度借故抽咩水，而系咧，喂，经过咗咁多事，即系你唔讨论都唔紧要，但系你都会 feel 到冇咁易放弃噶。即系佢哋嗰个信念啊，或者佢哋即系想做一件事，只要佢哋真系想做咧，其实唔会咁易放弃。 冇可能啊！ 系啊，即系你谂下咧，我哋平时喺放榜嘅时候咧，打气讲嘅好多说话咧，嗱，你谂翻转头，譬如都同人讲话，一时嘅失败唔代表永远嘅即系失败嘅，又或者只要你有信心咧，或者下次可以咩咧？其实真系同而家讲嗰啲口号咧，咩不放弃啊、坚持啊，好多同路人会同你走落去咧。 都出晒嚟喎。 係啊， 你發覺用得著嘅全部，你而家你見親嗰啲宣傳文具咧、 嗯， 你最多 delete 咗某啲字咧，你全部用得翻嘅、 啊、 真 係。係啊 係 啊係啊， 即係唔使怕佢哋。 即係都嗱、當然啦，放網就放咗噶啦，即係見到 即 係 其實成績都已經塵埃落定係啦。但係譬如如果咧，即係可能都會有啲同學仔咧有啲未如理想嘅話咧、嗯，今日咧我哋星期三11:30之後嘅我們的咧、啊，都特別係我們的會考啊。但我哋嘅重點咧就會希望咧可以尋求到我哋更加多唔同嘅聽眾。如果你哋當年會考，又或者你哋 DSE 嘅時候啦，成績都可能係未係最理想嘅。不過你自己嘅經驗可以話翻，可以鼓勵下我哋今年嘅同學，就係話其實一次嘅失敗真係唔代表所有嘢嘅。你有啲嘅經歷啊，特別嘅體驗啊，都歡迎你留個言啦。一陣11:30之後咧，我哋就會同大家分享下，當用其他唔同嘅方法俾多啲鼓勵我哋今年考 DSE 嘅同學仔啊。 破案最緊要，因為真係你哋嘅經歷嚟㗎嘛，係咪？即係你哋嘅而家今天嘅成就啊，哦，其實原來同當年嘅成績唔係相稱嘅喎，可能我當其時係冇分嘅，或者得幾分講緊會考。 是是是， 就算是 DSE 都有几届啦，系咪？ 有啊， 系 啊，我哋八届啦，今年 系啦，咁都可能即系有另一个出路，系究竟我而家已经成为一位咩师咧？咁即系一个即系咩职业咧？咁都可能成功噶嘛？ 系一个考试唔可以断定你人生系成功定系失败。 或者当时嘅场景咯，我琴日咁啱同啲中学同学咧，即系食饭嘅时候咧，都讲我听日放榜咯，哇！我估唔到咧，即系离我哋好远咧。跟住佢同我讲，我话我仲记得。当年我哋放榜嘅时候，滂沱大雨，系啦，跟住我话我唔记得咗咯，咁样 今年都落雨， 系啦，但系琴日仲系晴噶，跟住估唔到又咁啱都咁巧， 我嗰年都系落雨，我今朝听晨光嗰阵时话阿 O 同阿 Barbie 佢哋 都系啊， 都系落雨噶， 系啊， 系啊，湿晒啊，直情 七月天就系啲咁嘅 唔系喎，因为琴日放榜咪冇事咯。 琴日升中啦， 琴日系琴日升中， 礼拜三放榜噶。 哦，应该咁样谂咯。琴日升中咧，就即系代表你而家跨向一个更另外一个未来，所以就阳光普照。 系 咁，点解放榜嘅日子总系会喊咧？因为你又结束咗个阶段啊嘛，系咪啊？可能你有好多朋友咧都见唔翻噶啦，因为无论点样各散东西噶啦嘛。 嗯， 虽然小学都会 有 嘅， 系咯。咁各散东西都仲可以约嚟见嘅，即系好似你琴晚都仲见紧你啲旧同学啦，系咪？ 哦，都可以嘅，都可以嘅。就连幼稚园咧，我仔佢哋又系每一届呢啲嘢毕业礼咧，佢琴日都表演只歌俾我听咧，佢系咁样介绍嘅。佢话：爸爸，我唱只歌俾你听。我好啊，我责任唱，我哋唱啦。要喊噶咁样，我点解要喊噶咁样？ 要感 动。系啊，系啊，系啊，老师话咧呢首歌系伤感嘅歌嚟咁样。跟住咧，我唔系好记得个歌词啦，大概总之就话咩？ 或者你其实都唔系好听得明佢 exactly 嗰个 字。啊，唔系，我觉得 OK， 即系啱晒音嘅都系。 完全有我风范。 系好啊， 怪得知听唔明啦。 系啦，佢大概啲歌词都系话咩？唔系今天我们流眼泪、拍手掌、咩说再见啊？咩老师教导我啊？即系我哦，我听得出啦。原来应该就系讲紧可能系咁，总有啲 K 3就要升小学噶啦嘛。 佢哋就表演翻俾啲 K 3嘅同学。 可能系咁啊，离开学校啦，咁大家又要即系升上一个咧全新嘅道路啦。 哦，当然啦。 咁所以可能难免都要流一流眼泪嘅。咁我唯有同佢讲话，冇嘢嘅，冇嘢嘅。系好多小学同学，你都可以再聚首嘅。 系啊， 桂花田姨姨啊，而家都话想攞翻件小学衫出嚟，同啲小学同学聚会噶。 佢、哦、肥得早啊，佢着得落噶。 肥早咯， 变过 嗰啲叫肥早啊，真系 我都系肥早啊。 系啊，咁啊，希望你可以有嗰、那个放榜有啲咩心声嘅，我哋网上面留咗个打气区，可以同我哋倾偈。 窗纱托开，窗满之外，雨点洒进来。一丝丝渗进怀内，缓缓地轻轻亲我，这种感觉为何又像你扑进我的。在唇上似真，飘不到已襟，无意曾共抱紧。枉有千言万语歌，枉有千行情泪拖，这从前地方只得失望。枉有 再枯萎的爱，只有忍耐，余悸不再来。一天天过去，无奈，年年夜月又再来，失后的我是傻还是你？唇上似真，飘忽到已襟，无意曾共抱紧。枉有千言万语讲，枉有千行情泪淌，这从前地方只得真忘。枉有千言万语讲，枉有千行情 系小欣子，雨季不再来。我哋希望今日虽然落雨，但系唔会影响你嘅心情咧吓。我今日心情咧就好好啦，真系。 点解咧？ 系你 hold 住先啦，好唔好啊？ 我唔中意呢个拍档，可唔可以俾个雷劈一劈佢？ 咁又唔好讲到咁蠢。 岂有此理！ 佢都冇讲过任何吉利嘅说话。 呢摆明系酸葡萄啊！你同叶柳冇分别啊！讲嘅说话，你嘅酸葡萄我啫嘛。 你咁你哋，咁你快啲叫佢姐姐啦咁。 系啦，岂有此理！真系。有听都知道啊，我等住嗰部新机去令我有生机啊！我等咗好耐噶啦，人哋就中生机，我就订新机。 你讲完你话我提翻一样嘢，你可以嚼翻嗰个葡萄嘅姐姐噶。 好啊好啊， 我而家话俾你知，你讲先。 好啊好啊好啊，咁我终于就到手啦。 你唔可以咁样噶。 同埋我觉得我到手嘅， 睇我知呢啲太监嚟噶啦，食晒两 咁不如 饮水嗰啲噶啦。 咁不如咁啊，我哋将你嗰个甜品攞出嚟先啦。 好啊好啊， 你攻击咗佢先啦。 系啊， 做乜事啊？做乜事？ 阿太后娘娘啊， 系系系。 话说嗰位你嘅姐姐咧，咁佢中意点称呼啊？ 被妹仔 啊，唔系妹仔，佢系姐姐嚟噶， 系我姐姐啊， 姐姐仔。 今朝嗰个姐姐咧就翻到嚟直播室嗰阵时咧，就想俾啲嘢我睇。 好啊好啊。 咁跟住咧就喺个电话度揿啦，跟住就话：哎呀，我要 delete 咗嗰个 apps 啊，所以我俾唔到你睇啊。咁我就要用我个电话开俾佢睇咯。 佢要 delete 咗佢个 apps。 系啦。点解咧？ 唔够位咯， 冇错，唔够位咯。因为嗰个姐姐咧就成日都谂住悭埋，俾少个一千几百咧，就买个少啲激素嘅。 哦，系啊， 佢嗰阵时买咧， 几多激 玩 佢而家？ 唔可以咁多激素嘅。 我唔知，总之系最少嘅。 卅二激啊！ 总之 啊，卅二激 而家冇卅二激噶啦，又总之就系最低嗰个啦。 罗四咯， 我一早就同 我以前一样咯。 我话唔好买咁细啦，争少少钱真系好方便噶。咁嗰啲咧就不听老人言，而家就吃亏在眼前啦。我似唔似嗰啲太 太？我劲过你啊，知唔知啊？ 所以我一嘢我就笑佢，话抵你死啦！而家要 delete 啲嘢啦，叫你冇悭过少少钱噶啦。 呢个未 你都冇得睇咯， 唔系呢个未够悭家同埋傻猪。 哦，好啊。 琴日亦都有嗰位妇人， 啊系系系， 佢又同我讲就话啊，我咧就收到一段录音 啊。 咁呢我就想 forward 俾人哋，但人哋就叫我用 email 嘅方法俾佢。我话冇问题㗎，你咪 download 落嚟，跟住你开 email， 你咪 attach 咁样囉。佢话嘿，就係咁，我就唔想呢 download 落嚟呀。 因为 download 又冇位㗎嘛。 冇位咁样。跟住我话阿姑啊，其实呢你之所以可以喺你个 WhatsApp 度听到嗰段录音，係因为佢已经 download 咗。咁你而家你做法呢，你只係需要呢将佢呢 download 喺你適当嘅 direction 嗰度，你搬过去嘅啫，佢唔会压多你一个位㗎。跟住佢即刻话唔好啦，我就係唔想 download 嘅，冇位。 係冇位呀而家。 系啊， 逼爆啊！香港有位咩？美欣有冇位？ 我部电话有位啊， 我部而家电话都有位啦、啊。我之前都冇位噶、啊，我之前同你系咁坎坷噶， 少少钱真系要俾噶， 好惨噶，真系、啊。所以我明噶，系我最后换咗咯。同埋我觉得 二五六啊， 唔系系二五六啊。 哦 ，OK， 二五六啊， 五一二啊， 哇 哇。 就有錢就唔 同，梗係啦，唔係啊！ 我唔敢買， 攞位你炫耀啊！ 真呢個值得炫耀喎，真係一個得喎。 我覺得呢少少錢，我真係奉勸所有嘅聽眾，咩品牌都係講唔同激素噶啦。 跟住我哋借翻佢，你知唔知原來大得滯咧？ 會點啊？ 揾嘢慢好多㗎，因為你間房大 啦。我唔知隻眼細喎。 係啊，你想揾包紙巾咧，佢收埋嗰個 locker 收入邊？ 冇人應喎，係 好慘啊！真係，其實影響運作㗎。二五六啱啱好。 你啰嗦太窄，完全冇重点啊！唔知讲紧啲乜嘢官员嚟噶？ 啱啊，冇重点咪你大得滞咯，你大得滞啊，好激素啊！ 你自己都唔知自己讲咩啦，讲翻你个新电话啦。 唔系我新电话咧，我觉得好值得可以同大家讲咧，因为我用紧嘅一个就系被誉为系细路牌子啊。 嗯， 所谓细路唔系小童， 系啦， 就系五大路， 即系 小众嘅选择。 我真系相对都冇人揾得俾你嘅。 唔系，我唔系讲嗰个，因为嗰个只系你嘅系统咧 Android 啫嘛。我嗰个咧就 系 用咗个台湾品牌， 系 咁唔好讲啦。 系啦， 台湾拍得好似得一个嘅啫，咁上下啦。咁所以咧，我琴日咧同啲同事讲嘅时候，佢就话：点解你咁做啊？你买咁细路嗰啲机咧，有啲咩兼容问题啊？又唔稳定嘅支持咧？跟住我话唔系咧，呢个台湾品牌即系都值得支持下，同埋佢有某啲功能咧。又真系未见过噶嘛？ 例如咧， 就系、是、佢由头到尾都系吹嘅镜头咯，啫嘛。 系啦，佢嗰个反拍镜头， 佢中意系弹起， 等于同阿伯嗰个反白眼一样， 系自己就反得唔系太好。系啦， 你反得好咩？ 吓， 你反得好咩？你 反 得 OK 噶， 系咯，反完咩啫？真系， 我长期问米都得我。 咁于是乎，我就冲住呢个功能咧，我先至支持下呢个台湾品牌嘅。系啦，咁我其实只系接咗手咧，就几个钟嘅啫，因为前日你都知啦，一拎就弯咗起又似你真系，咁就攞去换咗部新机。 其实好沮丧噶，会唔会即系泼咗好大盆冷水啊？都未开始用嗰阵时就轻机啦。 哦，但系我又觉得咁样，你等于你学溜冰咧，你唔跌一跌咧，你跟住行得唔快噶。 哦。我买电话嗰阵时，讲真系，我真系唔系好想跌一跌先至知道佢有几好用嘅又。 唔系你有人炒窿噶，都跌一跌价噶。 咁价唔 关事嘅， 嗰 个 机功能你 如果跌一跌价，我就会话，咁我梗系迟啲入啦。我咁早入做咩啫？原来佢会跌嘅，咁样我跌咗得跌到最低先。 歌王啊，都会有试过喉咙痛，有钳唔钳 ？Eason 都有试过失声，但系无损大家对佢嘅支持信任。同埋喜爱， 但你可唔可以举翻一个小众嘅例子 ？Eason 系大众嘅例子，你部电话一个小众，你自己都系咁样开呢条题 啊？啊有啊 ，Eason 未做大众之前， 蔡枫华咁样 都。 佢都真系唱歌好听噶， 我唔敢话 但未必系喺呢一个年代里面最大众咯。 只系唔系呢个年代， 系啦系啦，唔同年代啫。 前辈我要尊重噶， 系啦，够啦，讲翻你嘅电话啦。 冇啊，咪总之我话俾你听，我个电话，我得个反拍个镜头咧，就好特别嘅。 咁琴日嘅轻机会唔会？ 其实要讲解少少点样为之反，不如你头先喺直播室同我哋做一次咧，我自己咧都会话，诶真系几好，因为平时我哋咧用大部分嘅手机啦，我唔系最专家啦，自拍嗰个镜头咧， 分开 相对嚟讲咧系会。窄啲细啲嘅， 同埋个像素低好多嘅， 佢镜数系细啲嘅。 系啦，佢反过嚟咧就系影你影外面嗰个镜头有咁阔啊，咁变咗喺呢一度，我觉得咦，咁啊真系几好。 因为佢个理念咧就系话你主观镜影出嚟嗰张相。同埋你自拍咧都系用同一个镜头，咁你就 所以佢要反来反去咯。 系啦，佢就会有一个反镜嘅功能。咁于是乎咧，佢两个好处嘅，第一个咧就系你成个荧光幕咧都系冇窿位嘅。因为以前咧，点解你要留翻个窿位咧？就 系 俾你自拍镜啊嘛。咁所以咧，一系就变穿窿机啦，一系就好似即系。 但而家就算其他品牌嗰个镜头位都真系好似针孔咁细。 唔系啊，但系你都有影响噶，真系有睇到噶。你眼神咪你咪刘海咯，同你个头一样。 唔系啊， 中间 咩刘海？ 中间嗰个位咯。 好啦好啦， 刘海威咯，刘海威嗰个头咁样咯， 即系变咗。 唔系总之咁样咯。咁而家佢玩全面屏，咁所以佢呢个功能咧就系话其他嗰啲其实有而家好多型号嗰啲相机咧。佢都會用嗰個升降鏡頭啊， 都有嘅。 佢就係希望你前面咧，成個屏熒光幕咧都係平滑嘅， 即係冇嘢阻住嘅。 佢就唔要有個窿位。咁但係咧，開頭我琴日問我就話：，誒唔係喎，原來其他手機咧都有嗰啲升降鏡頭。咁我呢個唔好特別啫。佢話：， 喂，你反鏡喎。 佢話佢嘅升降鏡頭咧都係用緊第二粒鏡頭。 嗯。 但係你而家呢個咧就係主觀鏡就係佢，自拍鏡都係佢。佢話你呢個咧係會靚啲嘅。咁所以佢呢個技術咧就真係唔同啲嘅。 好咯， 梗要支持下自己买咗嘅嘢啦。 你自己觉得继续觉得好威，自我感觉良好，讲咗十分钟。 系啊， 我边有十分钟嘅啫，我话俾你听啫嘛。 佢咧，你知佢中意拗水吹嘛，有时 咁又系，咁又 系。 系 啦，即系 我哋三个都中意，又唔系净系佢。 攞起电话，跟住咧，肯定就引嚟好多咧啲。你睇我呢个接拍系同前面前拍一样嘅。 唔系啊，我谂佢忍唔住系人哋个，系佢自己讲咗先。 你谂下嗱，其实咧 吸引好多其他异性咧同佢一齐。 唔系，我承认，去到最后咧买呢啲相机咧，学你话斋，其实步步差唔多嘅啫嘛。 系啊，其实。即係而家個分別好似唔係， 我就咁拎出嚟咧，你唔話俾人聽咧，分唔到邊部打邊部 啊 嘛。 我呢啲嘅唔即係唔係專家嘅話咧，我真係分唔到嘅。 但係我而家我已經可以想象到，當你喺呢一個活動場合，一班人聚會裏邊，突然間話我幫你，我幫你自拍， 咦？個鏡頭就， 哎呀，你個鏡頭識反出嚟咁樣， 咁又係咁又 係，係咯，咪就係咯。所以呢個係一個目的嚟嘅。 哇！跟住就會有人問你，哇！然後再聽到你嗰個牌子又唔係咁大咯 喎，咩嚟㗎？ 係啦，哎呀，又會問多兩句 啦。嗱，真係好似前面鏡頭一樣。 係啊 ，Winnie 啊 ，Winnie 啊，點解俾佢買呢部電話？ 祝福啊！ 我哋都係講翻今日放榜打氣啦，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今年中学文凭试有12个状元，当中两人来自拔萃女书院的蔡恩平和施云芳。蔡恩平是今届唯一考获8科5星星的超级女状元，她已经取得英国剑桥大学有条件取录，九月將會在英國留學。他在文憑試選修經濟、生物和化學，他說不習慣人多的地方，因此沒有參與反修例遊行示威，但欣賞香港人的熱誠，希望不要使用暴力。他又說有看一些警方執法的片段，認為部分警員比較暴力，但不應該以偏概全。另一名状元施云芳希望成为医生，对于本港目前医疗人手短缺，他相信当局已经推出方案舒缓人手压力。他认为政府推行政策前应该先多咨询。从反修例事件见到香港人十分关心社会，但任何示威活动都要和平，不应该使用暴力。對於特首林鄭月娥表明修例已經壽終正寢，施雲芳希望香港人放心。中學文憑試放榜，今屆有12個考生考獲7科5星星成為狀元，包括黃隱書院的余曉日，他在數學科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是超級狀元。余曉日說計劃報讀醫科，但未決定報考港大抑或中大。他說讀書心得是對溫習內容要有透徹理解，又認為每多讀一次就會明白更多。就近日的修訂逃犯條例爭議，他說當有大批市民一致要求政府撤回修例草案，特首林鄭月娥應該考慮市民的意願。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說，局方一直關心通識課程設計和實施，專責小組正是就通識科等必修科進行公眾諮詢，樂意聽不同意見。對於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董建華認為，通識教育是造成現時年輕人問題的原因，又形容通識教育失敗。楊潤雄說尊重董建華的意見，他不會說青年人出了問題。他指出過去一個月很多社會運動有青年參與，大部分和平理性，個別事件有暴力成分。他認為青年人關心社會，政府希望大家透過理性方式表達。對於大專學界堅持和特首對話有兩個先決條件，楊潤雄說政府不斷釋出善意，希望學界不要有前設，只要透過溝通才能夠解決問題。內地通脹率繼續創超過一年高位，並連續四個月在2%以上。國家統計局公布，上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 按年升2.7%，同五月相同，符合市場預期。期內食品價格按年升8.3%，非食品價格升1.4%。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多雲，有驟雨同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展望明天仍然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 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朝早11:15，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05点，升咗89点，成交金额242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87点，跌1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4.2升3.4，盈富基金28.9升1毫，中国平安93.9跌1毫，建设银行6.15升1仙。安踏体育50.8跌5.5，友邦保险83.65系跌咗2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2，日元108.92，瑞士法郎0.994，澳元0.692，加元1.313，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888，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1,529点，跌35点。港金现价报12,98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93.1美元，卖出1,393.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喺九龙啦，观塘道去启祥道方向咧就挤塞，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就有车龙啊，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咁另外啦，屯門的湖翠路由於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湖翠路去龍門路方向近住湖景路即是啟豐商場對出部分行車線封閉，經過小心，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門和全錦公路光板田村來回。現在部分地區落緊大雨，天雨路滑，請你小心駕駛。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大不列颠人， 威仪堂堂， 耶路撒冷， 仲有圣桑嘅法国军队进行曲。 一首首古典经典乐曲谱出全球最大型的古典音乐年度盛事。 电视节目英国广播公司逍遥音乐节2018闭幕音乐会下集， 星期六晚10:45， 星期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1。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他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哎呀，恭喜晒佢啊！佢真系咧，终于啊，等完又等，等到个新电话，希望咧佢可以好好利用佢呢个新电话，希望咧佢唔好将佢咧吓变为一个。 拗水吹嘅一个工具，亦都希望佢啊将佢嘅自拍相啦，同埋影人哋嘅相咧影得靓靓，跟住放喺任何嘅社交平台同人分享啦。我哋有请，等佢高兴啊，因为佢攞到个新电话啦，曾志豪。 其实我哋应该咧一间就影一张我哋三个人嘅自拍相。但系同时就要攞多部机咧，影住我呢部机嘅自拍相，因为可以见到我点样用个潜望镜头嚟同我哋三个影自拍相。阿 Q 提，头先我讲咗几多次自拍相呢？嗱，教大家两个中文字嘅应用范围啊，一个咧就系从善如流，一个咧就系唔见棺材唔流眼泪。哇喂，呢两个中文争好远，一个四个字，一个起码都成六七个字嘅，同埋意思好负面下，讲嚟做乜嘢噶？嗱，你有冇谂过呢两个字嘅应用范围点样嘅咧？譬如我哋讲系从善如流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话啊，学校真系从善如流啦，马上咧就已经咧可以照顾到咧家长咧要求咧喺夏天安装冷气，又或者咧冬天咧可以俾佢哋咧换长裤嘅呢个要求，系咪好正面啊？即系话咧有啲家长可能要求喂好热啊，装翻个冷气啦，校方就话 OK OK， 我哋听到啦，从善如流，我哋改善。哦好啊，冬天太冻，俾你哋啲学生咧好快就换翻条长裤，从善如流。咁但系咩叫唔见棺材就唔流眼泪呢？即系话嗰样嘢拖咗好耐好耐好耐，去到个地步，直情就系啲学生咧，譬如话集体唔着衫，好热啊 ，Miss， 讲咗六个月啦，讲咗几个学期啦，都唔装。于是乎有一日，啲学生去到上堂嘅时候，男嘅全部打大赤啦，女嘅当然冇咁做啦，女嘅好斯文嘅吓。又或者去到冬天啦，嗰啲学生全部自己带咗个暖炉翻学校，因为你唔俾我换长裤啊嘛。哇！于是乎咧就要搞到咁大嘅行动，然后学校都顶唔顺啦。喂，个个学生打大赤辣嘅，仲使上堂嘅？咁于是乎咧，佢哋就话：好啦好啦，俾你着长裤，俾你着长裤。喺呢个时候，你就唔会同学校讲话，你真系从善如流啦。你就会同佢讲。老师，你而家系咪真系唔见棺材唔流眼泪啊？系咪真系咧唔逼到我哋行到最后一步咧？你都唔会招呼我哋啊，都唔会响应我哋嘅要求啊？琴日呢个屯门区议会，佢哋就即系都算系做咗个措施。咁啊，你会觉得佢系用咗边一个形容词啦？因为佢哋嘅措施就话咧，佢哋决定咗咧就唔再接受新嘅自如区嘅申请。屯门公园咧呢个自如区嘅申请咧，去到九月之后新嘅申请咧停止接受啦，唔会再有啦。咁佢就话咧呢个就已经系当系回应咗咧，即系大家好多嘅诉求。因为点解咧？系因为呢个公园曲艺表演嘅法例咧系有啲过时。咁啊，自如区咧就如果冇咗嘅话咧，希望就可以减少大家使用呢件事咁样。嗱，你唔好理几样嘢先。第一，有啲人咧就话啦，喂，其实自如区取消咗都冇用噶。因为点解咧？嗰啲大妈咧，其实佢唔喺自如区嗰度表演噶嘛，反而咧佢话自如区咧系有啲长者，可能咧有啲人表演乐器，咁嗰度咧嘈极咧，其实都唔系大家最针对嘅目标嚟嘅，即系话咧系打错隔离啦。但系就算你真系打错隔离，咁而家佢都叫做回应咗你第一步啊，尽量都希望咧减少嗰度个噪音问题。咁但系啲居民就话点解？足足十年啦，同你讲咗话咧，要处理嗰度十年，又唔见你喺十年前，你同我取消呢个自如区，呢五六年点解你从来都唔做嘢咧？点解咁啱得咁巧，就系要喺上个礼拜有好大规模嘅光复行动，仲要有好多人出晒声，争啲就打埋交之后咧，吓你见到话嗱嗱败走公厕，你有咁多唔同嘅活动做完之后咧。政府先至话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同意啦，区议会马上提出，然后康文署同意，就做咗第一件事。咁你话啦，如果你仲系想话，哎呀，我哋嘅政府真系从善如流，定系你会话系咪真系要唔见棺材唔流眼泪啊？系咪真系唔逼到啲人行到最后呢步咧？你唔会去即系处理街坊嘅投诉？喂，都已经系无关政治噶啦，系真系讲紧一啲大妈嘅噪音啊，或者一啲有碍观瞻嘅行为。你想想都要逼到大家行埋嚟呢一步嘅，点算？ 你俾咗啲乜嘢嘅印象我哋而家呢个社会？唉，咁都唯有讲一句，好啦，都总好过你见到棺材都唔流眼泪，咁就真係无药可救㗎啦。取消自如区，我唔知道係咪真係可以斩脚趾避到沙虫，不过起码佢听终于听到啦，哦，原来你哋真係嫌嗰度好嘈㗎。风头火势，佢今日总算系企喺正义嘅呢一边，佢今日总算系同我一齐声讨呢一个唔够激素嘅妈妈啊！佢唔够雄性激素，定唔够雌性激素，定唔够浑身解数咧？我哋有请黄耀祖。 佢梗系浑身解数啦！最而家嗰个屯门嗰个公园嘅自如区冇咗，其实我估佢啊，曾经都一度想去到嗰度施展佢嘅浑身解数啊，高歌一曲啊，再啊艳舞一场咁样噶。 但如果佢去到嗰度咧，佢就系应该表演狮子王噶咯。 点解啊？哇咁啊，狮吼功啊， 真系狮子王噶咯。 近呢十年咧，人工受孕呢四个字咧，我谂大家都会唔陌生噶啦，因为都会知道有一啲咧，可能喺生育方面咧有多啲困难嘅朋友咧，如果人工受孕真系可以帮到佢哋嘅话咧，系一个好美丽嘅事嚟噶。不过如果好似美国纽约啊呢一对嘅亚裔夫妇咁样咧，发生在佢哋身上面嘅事，我谂就真系唔系太开心啦。咩事咧？因为佢哋咧就呢一对嘅夫妇啦，就去咗加州嘅一间生育诊所度啦，就培育胚胎，并且咧就系接受呢个人工受孕嘅。不过最后尾佢哋生咗出嚟嘅呢一对孖仔咧，并非系亚裔嘅。即系你谂下啦，两个亚洲人生咗个 B B 出嚟，点解唔会系亚洲嘅呢？而令到啊呢一位嘅太太同埋丈夫咧，即系觉得好震惊嘅话咧，呢一对嘅小朋友就已经生咗出嚟啦，仲要系二卵双生嘅孖胎，唔单止同佢哋系冇血缘关系，连呢对嘅亲兄弟啊，即系呢一对嘅孖仔啦吓，佢哋本身咧都系冇血缘关系噶。哇，睇到呢度嘅时候咧，你唔可以话呢一个系一个人工受孕失败嘅个案嚟嘅，但我会话呢个系一个恋嚟嘅例子噶。咁当然啦，而家咧呢一对嘅夫妇啦，已经入禀咗去纽约州嘅法院啦，提告，并且希望系杀偿嘅吓。咁啊，睇到呢一度嘅时候咧，我谂大家都会喺度谂啦。啊，如果明明系可能喺生育方面啊有啲困难嘅。啊，有足个希望，不过呢、这个希望当B B 出世嘅时候咧，就发生变成咗另外一件嘅事件，唔单止小朋友唔系佢哋亲生嘅，连两个孖仔亦都冇血缘关系。咁我谂呢一间嘅诊所咧，而家都要面对住一啲唔同嘅诉讼同埋杀偿啦吓。当然第一样嘢，律师咧就话呢一对嘅夫妇最想发生嘅话就系呢一个嘅诉讼，确保同类型嘅事件系唔会再发生嘅。咁好彩。好彩系乜嘢咧？呢单新闻咧，即系好似真系以前真系冇听过，希望以后都唔会再听到，只系得一次嘅个别例子，亦都唔系喺香港呢一个地方度发生。咁当然啦，我好同情呢一对嘅亚裔夫妇，但系更加令到我觉得心痛嘅就系、是。呢一对嘅孖仔佢哋生出嚟咧，其实而家有咁多嘅前设喺度啊！即究竟佢哋嚟紧嘅遭遇，佢哋嘅将来会系点咧？不过，我一定要向好嗰边谂啊，希望呢一对夫妇咧，一样会对呢当呢一对嘅孖仔咧，系佢哋亲生嘅小朋友，将佢哋养育成人啊！唉，但系呢一间嘅生育诊所，我谂真系，唉，大家认住佢啊，小心小心啊！风头火势，出年嘅今日，我好肯定呢一位拍档系唔会翻工嘅。点解咁样讲呢？因为佢个仔考 DSE 放榜啊！你话系咪啊？桂花田 系经历咗先点讲咧？琴日系星中放榜啊！当喺几年前咧，阿乐乐放榜嘅时候咧，嗰、那个画面我仲历历在目。哇、啊！估唔到出年我就要迎接佢第二个试就系、是、DSE 啊！系各位考生都系啊！坚持加油！坏习惯嗱，开始咗咧就真系好难改嘅，所以咧你哋爸爸妈妈咧从小咧就会留意到你啲小朋友咧有冇啲咩坏习惯，希望唔好俾佢咁早开始，因为咧人人都知道啦，戒掉呢个坏习惯咧绝对唔系一件容易嘅事。 更何况是有二十几年的吸烟习惯的烟民。但是在台湾有个吸烟的爸爸，哇，他十四岁已经开始吸烟了，烟龄有成二十几年。他竟然在三十几岁的时候他戒烟，真的可喜可贺。啊，究竟什么驱使他有这么大的力量要戒烟呢？他的工作不是投资，不是他的家庭，当然啦，当然就是因为他有了个家庭啦。他为了他一对宝贝仔女呢，免得他们接触到有三手烟，那个爸爸呢在那个 BB 出世之后呢就决定戒烟啦。哎，就咁讲话戒烟好难㗎嘛，咪静鸡鸡喺出面又吸返先返嚟。啊，佢唔係喎。佢都话知道三手烟啦，如果佢喺出面吸完之后返嚟呀，个师仔女入咗屋嘅时候佢咪有三手烟囉。所以佢真係要点样去戒呢，佢就制定咗一个戒烟规矩。就係话啦，当佢每次想放弃，好男人，我都是想吃返啲烟仔一支啫咁。佢话当有一个咁嘅念头嘅时候，佢就会罚自己100蚊台币。嗱，佢话呀，罚自己100蚊台币，四年嚟呀，佢已经呢储到17万台币，再加上唔买烟仔嘅钱，结果佢储到7万几蚊港纸嘅钱啊，即係转返港纸嘅钱啊。啊，呢、這个吸烟爸爸呢，佢话呢呢、這个方法係有效嘅，但係真係好难坚持。但睇见佢呢，即係话呢，见到自己仔女咁可爱，唔要伤害佢哋呀，所以呢、這个爸爸係戒烟成功嘅。但佢同两个仔女一齐数下呢，佢呢几年储咗几多钱嘅时候呢，两个小朋友仲超兴奋，哇哇，因为佢储硬币唔系储纸币呀，好多钱好多钱，我哋可以买好多玩具啦。嗱，点都好，罚钱只是一种形式，吸烟爸爸呢用了几年的时间呢变成成功戒烟的爸爸，这个是他对家庭的付出，这个是他对家庭的责任，还有对仔女的爱，还有大家的健康是无价的。所以各位想戒烟的朋友都可以不妨试一下这个方法，希望你真的 有一招你是可以戒烟成功啊。 终结的一生，听夜空的笑声，惊怕但无力挣扎，同你相爱相亲过，哪料都是场祸，方知错，问谁令当初。那么疯癫过，那么珍惜过，那么懂地惊天爱恋过，在最终你竟抛低我，剩我孤单过。为爱为情，让我复平静，让我早知这莫非不应该最初。让我早知错，一生再度过。怀念失去的心跳，听疾风的嘲笑，哭了仍忘掉不了。同你相爱相亲过，哪料都是场祸，方知错，问谁愿当初。纵是疯癫过，纵是珍惜过，纵是懂地惊天爱恋过，在最终你竟抛低我，剩我孤单过。一生再度自怨自怨， 算早知错，也必须这样过。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败坏人。 我谂我哋从来都冇见过咧，我哋嘅社区咧系嗰啲叫做宣传嗰啲。街招啊，搣嗰啲招子咧，有咁大阵仗嘅规模嚟去对付。 我自己都住过大埔区嘅，咁佢都好多隧道嘅。我真系见到平时有唔少嘅招子嘅，例如会有啲咩咧，通常都系通渠啊， 系 啦， 无赖 香港脚啊，即系嗰啲咧，你会有阵时真系会有啲咁样嘅街招咧，就黐咗喺度，或者有啲咧都惨嘅，就可能唔见咗只狗 啊， 系啦，系啦，通常都系呢啲，但系通渠真系最多嘅。 同埋真系老老实实嗰啲咩尖锐性性病。嗰啲有隻唔知嗰啲咩名 咩叫做尖锐性病咧？ 佢有隻唔知咩疱疹，叫尖锐性疱疹噶，好得意啊！ 我真系对呢方面嘅认识同了解唔够深啊！吓， 唔系你讳疾忌医 系咯，可能写就 你就对症下药啦。 系咯，我啲拍档啊嘛，要帮佢搵埋资料啊嘛，对症下药。 即系话好多招子， 好中意去大浴巾，诶，点都 系啦，点都啦。 咁我哋重点唔系讲呢嘢， 系啦，唔系重点系平时你见咁多街招啊招。是有冇人帮你搣 嘅？有嘅，就系、 有需要咪搣咯。 你连嗰啲街招其实本身系唔合法噶嘛、 啊？其实系噶，佢会贴住咗话 严 禁街招 咁 样 嘅。 咁 所以咧，我有见过嘅，有一啲我唔知系边一个部门嘅姐姐咧，真系会攞住一个小小嘅好似批档用嗰啲咁样咧，就刮走。 正路就应该系食环署咯，正路可能你系清洁嗰度嗰啲噶嘛。 其实系啊，我哋啲标贴周围都有啦，譬如咧3000万。层楼都喺隔贴咗凳 柱 啫嘛，跟住掹电话咯，跟住掹电话嗰啲， 仲有欠债还钱， 系欠债还钱。 好啦，有冇人试过报警？ 咁 你见到呢个 keep 标贴嘅时候，你会话唔该，我呢度咧广播度咧嗰度灯柱咧贴晒啲街招，可唔可以咧揾一队警察过嚟咁样？ 我估一定有人试过投诉嘅，因为可能系贴咗一啲私人嘅地方嗱。你话嗰、那个隧道啊，油桶啊嗰啲位置都我哋普通市民会当系自己私人嘅地方 啊嘛。唔会报警噶嘛？ 咁个问题你会报警啊嘛？ 有人投诉啫。 就算你报警啊，阿Sir会唔会受理咧？咩事话？有人貼街招，你打俾我哋做咩咧？ 有人喎、啊，我試過，我記得咧就係、是、有一啲，譬如旺角嗰啲鋪頭咧，你有陣時即係以前咧會就連咗好多 poster 喺度嘅，嚟緊有啲咩 show 啊嗰啲咁樣， 夜總會啊嗰啲啦， 又係啦，夜總會嗰啲又有啦， 好多夜總會全部貼曬喺度。 我記得有一次咧，我諗佢就冇報警嘅，不過佢咧就連咗好大隻字喺門口。呢個集都算係私人地方嚟㗎，我夜晚落咗集，因為我收工啫，你都唔好夜晚就嚟黐啊，可唔可以即係尊重少少啊？ 佢哋嗰啲資源共，佢哋嗰啲資源共享㗎。喺而家你落集嘅夜晚10点至到第二朝早起身8点呢段時間咧，麻煩借俾社區用咧咁樣。係啊，我媽麻神咧都要貼張宣傳告示嘅。 真係多得好緊要嘅。 旺角油麻地區都多。 但因為琴日我諗大家比較震撼嘅畫面咧，就係喺嗰條隧道嗰度咧，哇！出現大批防暴警察，係唔係警察咯？係防暴警察咯，仲要唔係一個喎，大批列咗個方陣出嚟。 佢哋做咗啲乜嘢咧？咁 仲要係 full gear 喎，有頭盔、有棍啦、有盾啦，係真係全副武裝。跟住做咩咧？你以為嚟到隧道嗰度做演習咧？原來唔係。佢哋琴日去咗做獅子， 系啦， 被誉为獅子王嘅獅子，真系獅走嗰啲子。 哦，但系 獅走貼喺牆上面嘅咪姆子。 但系呢啲咪姆子系啲乜嘢先？我哋要介绍下俾我哋嘅听众知道。 佢有咁讲嘅，有啲咧就系因为而家大家知有嗰啲叫连侬墙啦，就写心声嘅， 仲去到各区都有嘅。 系啦，咁然后另一批纸咧，嗱，亦都据讲咧就系今次嘅焦点嚟嘅，就系写咗嗰啲咧。涉案警员嘅一啲资料，个 number 同埋个名， 个人资料 系啦。咁好似似乎都系住喺边，我唔知系咪喺度写埋。我就见到佢写话个人资料咯。 咁呢啲就系私隐嚟嘅，你又唔可以即系周街咁样贴嘅。 呢个认真喎，系啊，即系虽然系佢有啲行为咧，大家好不满嘅，咁但系都唔系啲个人资料又真系唔系几好咁样摆出嚟啦。 因为 冇错，系应该要搣嘅， 系 但系。 不过点解要用到咁大队防暴警察？ 我唔知会唔会讲真啦。而家逢亲咧有警察出现嘅地方咧，就担心有争拗噶啦。有朋友黐咗嘅话咧，会唔会又惊你搣嗰阵时有对抗，所以可能佢就要全副武装以备不时之需咯。 但系咧，因为我见过好多地方噶啦，我老家同埋而家我住紧嗰度楼下咧。都有人貼紙，亦都有人投訴，係真係有嘅，因為有人向立案法團啊或者管理委員會投訴啦。但有街坊係唔同意嘅，咁佢都有警察嚟調停噶。但我上次望過咧，咪就係普通兩三個軍裝 PC 巡警咯。咁其實佢調停完一輪咧冇事喎。咁所以啊，其實我哋梗係我哋絕對贊成警察奉公執法。但係咁犀利喎，出動防暴警察。 我會咁睇嘅啦。 個風險評估可能佢哋琴日量得幾高下。 咁唔係啊，因為有個人資料喺度啊嘛。 唔係咁，佢都係搣啫嘛。係 咯，都唔使咁嘅。嗱，你諗下，林太琴日都會話啦，佢出嚟同學生傾偈啦。 係咯。 係啦，佢應承见啊咁样，咁我估林太出嚟都唔会戴头盔啩。其实如果你一嚟已经咁大副武装嘅话咧，反而嗰个冲突系会更加容易发生。 唔系啊，下次真系俾人贴欠债还钱嗰啲咧，你知道啦。 反而嗰啲真系要戴 头盔。你真系唔系，你系可以要求有队防暴警察嚟帮你搣咗啲街招佢啊！真系啊。 到时将会主张留欧，佢强调工党会阻止冇协议或者任何具破坏性嘅脱欧。不过他没有透露若果由他处理会怎样履行脱欧。霍尔宾形容在脱欧问题上工党已经成为另一种选择的政党，在聆听过党员、工会和广泛阶层意见之后已经修订立场。工党会在九月向国会提出举行另一次公投，尽力排除无协议下脱欧的选项，以致阻止侯俊伟或者约翰逊任何具破坏性的脱欧协议。天气方面，同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早11:15，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42点，升126点，成交金额303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13点，升1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5蚊，升4.2；盈富基金28.9，升1毫。中国平安94.15，升1.5；建设银行6.16，升2仙；安踏体育50.3，跌咗1.5仙；友邦保险83.85，冇起跌。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4，英镑9.732，瑞士法郎7.866，澳元5.412，加元5.954，新西兰元5.155，欧元8.7584。每百日元兑港元7.1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157。入境平均指数报21,529点，跌35点。港金现价报12,98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93.35美元，卖出1,394.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港岛城西道方向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咧一段都系挤塞嘅。喺九龙方面啦，观塘道去启祥道挤塞啊！咁而家车龙好长啦，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都系非常挤塞，龙尾已经排到过咗狮隧口少少啦。咁重复一次位置啊，观塘道去启祥道咧系挤塞嘅，而家影响到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咗狮隧口少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提提揸车的朋友啦，部分地区好大雨啊，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take your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放榜了噃，系咪紧张到瞓唔着咧？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在放榜前夕和放榜当晚，深宵二至六，有子龙、艾力、曾洁莹、阿乐、细咩，一连两晚陪着你走。 DSE 放榜打气夜，轻谈浅唱不夜天，为你放榜打打气，记得打嚟1872388啦。 记住打电话嚟我哋轻谈嘅特备环节，轻谈点唱 DSE。 喂，老公，扣翻好条安全带啦！ 转个弯就到，唔使咁麻烦啦。 哎呀， 唉，叫咗你啦，就算几短程都有机会发生意外噶。 知道啦，根据法例，私家车、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机同埋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元同监禁3个月。如果你搭巴士，座位又有安全带，你都应该佩戴。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好，我哋要先讲句对唔住，对唔住，抱歉，抱歉先。 系咩事先？ 系啦，因为咧，可能你一间会喺而家嘅直播或者之前嘅声音里边咧，就会听到做咩突然间佢翻嚟讲嘢嘅时候，佢只脚喺度抌地咧，嘣嘣声嘅， 有大笨象跳舞嘅声音嘅。 系啦，阿祖讲嘢嘅时候，点解好似带咗 Molly 喺嗰个直播室度行嚟？ 系因为我哋直播室有狮子王哇。 系啦，又定系狮子王真系由大埔嚟到呢度？唔系，因为咧，原来咧，我哋广播大楼咧有啲工程进行紧， 系咁，所以咧有啲嘣嘣声嘅，咁希望真系唔好造成太大。 剛才我們驚到以為行雷， 我想出去看不是行雷，但因為我們真的24小時廣播的，所以可能有陣時候這些工程都又是真的需要做 的， 咁變咗如果影響到大家的話，不好意思，但我們會繼續就做好我們的節目嘅，呼籲咗先啦，11點半之後咧有我們的啊，今天就是 DSE 的放榜啦，咁大家都有經歷過呢一日啦，會考又好 ，DSE 都好啦，所以我們一陣間11點半之後咧都有一個小小的打氣區嘅，都揾咗一啲咧就可能唔同名人啊，佢哋考会考啊，嗰啲嘅励志故事啊，希望咧都同今年嘅 DSE 放榜生咧就打打气咁啦。 系啊，如果你亦都有自己嘅故事，想当年啊，我都唔系攞好成绩嘅，但系今天咧已经好成就，系啊，都同大家分享下你嘅经历啊。 我想尤其是听到咧一众嘅爸爸妈妈嘅心声啊，即系可能你会有阵时会见到啲小朋友咧，哇，好似好紧张，你哋又唔知点做。其实呢一个打气区咧都可以俾一个机会你哋，同啲你哋今年啊，可能就系放榜嘅仔仔女女讲一声就 系、 是。话放轻松啲，系啦，一次嘅考试，一次嘅成败咧，唔系话你个人成世会系点样嘅咁样。 嗱，而家咧就我哋有得俾你打气啦， 系 就系冇问题嘅， 系。 但系好不幸地咧，就真系有一啲地方嘅打气区咧，就漏咗气， 系 泄咗气，仲要放咗气添， 系 系啦，就取消咗嘅。 哦， 咁咧就起码有两个啦，咁一个咧就系喺呢个屯门 V City， 咁然后另一个咧就喺观塘嘅 APM， 咁点解都要读埋两个商场名咧？因为本来咧我惊有啲朋友啊，佢仲会即系傻更更咁样咧，佢谂住话：喂，我明明之前咧知道呢两个商场有活动嘅、如果佢唔记得咗睇新闻嘅话咧，佢准时到达嘅话咧，大件事啦，佢就发觉商场仲喺度， 但系 show 冇咗嘅 ，show 冇咗喎，系啊，啲打气人唔见晒，我想睇马国明见唔到佢，我想揾陈柏宇又望唔到， 系啦，逐个讲啊吓，咁首先就 APM 嗰边先啦， 好啊，好啊，观塘嗰个， 本身咧其实就系大台 TVB 咧就有一个嘅 DSE 考生放榜前嘅一个晚上，即系 个名系咁嘅， 系啦，琴晚嘅活动嘅，但系咧就取消咗，咁喺分别喺两个单位啦，即系大台啦，同埋商场嘅面书嗰度咧都讲咗。话取消嘅，不过咧就冇讲清楚嗰个原因是什么。 冇错，系啦，呢个就系琴日咧。如果你已经盲中中嘅话咧，就恭喜发财就唔好意思啦。但有一个就 是 今日嘅， 冇错， 就系 V City 嗰个。 系啦，不过呢一个咧，其实就应该唔系大台搞嘅， 只不过就 有大台嘅艺人咧就会参与呢一个嘅活动嘅一个商场 show 嚟嘅。不过咧呢一个商场咧亦都讲咗啦，就系话咧佢哋会取消呢一个活动，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嘅。 系啦，咁原本今日大台就会有马国明啊。 江嘉敏啊，同埋林修义啊，我想问系咪都系外汇家嗰啲 friend 嚟噶？有啲系， 唔系， 唔系嘅， 系啦，我都知呢、這 个，犀利喎，真系，系啦，本来就有一众嘅 TVB 艺员咧，就会去即系呢一个 DSE 放榜派对咧，就支持嘅，咁但系最后都取消咗， 系， 咁原因系咩咧？其实都不言而喻噶啦，因为据讲咧，而家有啲网民咧就话啦。哇！如果咧即系 TBB 咧一有活动咧、嗯，就话逢活动就必到，因为点解咧？佢哋好想喺嗰度咧就表达佢哋嘅意见咧，就系话你哋嘅新闻太偏颇啦、 嗯， 就话佢哋系一个红色嘅传媒咁样，即系呢个就网民佢哋嘅立场啦，又有呢个睇法啦。咁、 嗯、 可能即系作为嗰个商场又或者大台咧，心谂哇喂仲得了嘅？你無端端有一班人咧嚟表達意見咧，派傳單咩都好咧，我當你全部和平都好咧，個 show 唔使做噶啦， 都好尷尬，一定尷尬啦。因為始終係一個 live show， 仲係一個商場嘅活動，咁即係係人都可以去嘅喎。咁本身商場就係人都可以去， 冇錯， 係 咪即係都會影響客户咯，係咪？係 啦， 咁都佢客户都係佢哋老闆嚟噶 嘛。嗱，所以如果你一講影響客户咧，就真係據講咧，有一啲客户咧。就真係話喂，咁唔好搞啦！我而家即係想唔再喺大台度落廣告啦， 抽起廣告喎。 係啦，嗱，但係而家暫時都要用傳聞兩個字，因為點解咧？就而家譬如話我哋聽到有啲咩廣告咧，譬如話有幾個咩都要講一次個名，因為涉及佢哋可能會冇，唔係㗎，好多能量飲品啊。而家佢又話有補抗力啦，跟住之前就話有有一個化妝品牌嘅，我頭先睇到個咧，應該揾翻先，就話嗰啲都話喂，我哋而家想。抽起咗， 系 啦，就传话咧就会抽起咁样， 系啦，有一个咧即系一定要讲保矿力先嘅，因为其实我自己都有翻去翻佢哋嗰个面书嘅专业啦，尝试揾多啲资料啦，但系我就见唔到呢一张嘅佢哋公开嘅声明嘅，其实 系， 但系咧就亦都有一啲网上面就传咗啲声明出嚟，就系话鉴于近日咧公众嘅关注啦，佢哋上个星期咧已经决定啊撤回同呢个大台嘅电视广告， 系， 并且咧要求啊取消其他喺呢一个公司嘅平台上面嘅广告，有关嘅程序咧，大约需要两个星期。同时，我哋而家咧就全面审视紧呢一个平台系咪适合咧再合作落去嘅咁样。不过，亦都有报章咧就联络翻啊呢一间公司啊吓，唔系大台，系联络翻呢一间落广告嘅饮品公司嘅专业。不过咧就好似未有回复嘅。咁究竟呢个系咪即系真实咧？而家咧到我琴晚即系揾到个资料，琴晚到十点几嘅时候咧，都仲系话TBC 唔系 TVB 啊吓，TBC 即系。 真定 假咧，就真系要大家再留意一下啦。 系啦， 陆续到头先都话啦，有美容公司产品啦，同有啲咧仲话传闻咧嗰啲叫做旅游网站啊。 系啊，喂，旅游网站呢几年嗰啲广告卖 好多噶，系啊。 佢仲有列咗两间公司个名咧，都有一啲上网你可以订机票啊、订酒店啊嘅地方、订 package 嘅，亦都可以嘅。嗰两间都真系大公司嚟噶，多广告噶。 系啊，而家咧嗱，因为就好得意嘅，我琴日我抄唔翻嗰个广告。商个名咧，总之我记得系一个唔知咩化妆品广告定咩咧，佢就话佢发表个声明咧，就又系回复网民嘅，佢就话咧，我哋已经收到你哋嘅一个意见，咁然后佢就话咧，我哋同咧呢个大台嘅广告合约咧，六月底就届满噶啦，佢跟住冇讲，佢冇讲其他嘢嘅，然后佢就话咧，我哋聆听咗你嘅意见咧，我哋会即系咩唔知好好处理乜嘢嘅，嗱呢一个声明咧，即系如果佢都系真嘅话咧。其实就好暧昧嘅，因为咧佢又冇话俾你听话，系啊系啦系啦，呢个系啊呢个都唔知点读添，系呢个咯 ，Clarence 系啦，嗱佢又冇同你讲话，我哋七月咧都唔会再同佢续约噶啦，或者开新合约，佢又冇讲，但系佢都冇话俾你听咧，我哋会继续同佢做， 系， 佢净系表达咗一个客观嘅事实，就话我哋嘅约咧六月底完咗啦， 系， 乜都冇讲啦， 啊个原因系点咧， 亦都冇 讲 嘅， 清楚嘅， 系啦，咁其实就都几大空间，你各自解读噶，因为有啲网民就认为系佢哋嗰个叫做压力嘅胜利， 嗯， 因为佢都赞成啦，佢六月底断咗约之后咧就冇再续约啦， 系， 咁就真系各自解读 嘅压力，因为始终咧都会话啦，即系呢一间大台啦，就睇翻啲新闻啊，就话其实广告嘅收入咧，对于佢哋嚟讲咧系占最佢哋整体嘅收入咧超过一半嘅， 梗系 啦，肯定啊， 即系间公司成间公司嘅营运是如何咧，即系一众嘅广告客户，你见到佢每年咧都会有一个大 show 噶嘛，嗰个大 show 咧就 系 全台总动员，好比台庆一样嘅，就 系 咧。 去欢迎就一众嘅广告客户，亦都会介绍佢哋嚟紧有啲咩新嘅节目啦。佢哋都会叫晒啲艺员同事出嚟同啲客户影相咁样嘅。咁你谂下啦，哇！呢一班客仔好紧要噶，但而家有另外一班客仔咧就投诉啦，即系嗰班客仔咧就系普通嘅市民，即系你哋嗰个立场是如何啊？嗰样嘢咧，可能佢哋都会关注。 但我觉得作为一啲广告，即系产品啦，因为所有都系产品啦，都希望大家即系俾普罗大众买噶嘛，即系无端端佢又变咗成为一个祸心咁样，即系。 我反而我会咁谂，我会觉得咧系大家个敏感度高咗啊！即系以前会喺度谂嘅就系话，哦，你哋个立场是如何，唔系最重要嘅。但我会话，而家呢个年代咧，你揾一个 artist 嚟做代言又好啦，你揾佢出席一个商场活动都好，甚至乎嗰个嘅 artist 佢系喺边一间公司，隶属边间公司嘅，可能大家都会谂一谂，会唔会好刺激啊？因为个城市太敏感啦，即系你讲咩嘅话都可能会令到大家有啲唔知乜嘢嘅反应。 我而家就唯有咁样讲，呢啲叫做以其人之道，又或者咧呢啲叫做学习模仿。咩意思呢？嗱，你谂下我哋嘅即系祖国，佢凡系有香港艺员有咩风吹草动，譬如当年何韵诗嗰个最典型嘅例子噶啦，即系总之就觉得佢讲咗一啲即系反中乱港啊、港独嗰啲宣言之后咧。佢嗰个本来代言嘅嗰、那个化妆品牌活动，喂，佢由于喺大陆大量网民俾压力，唔准再用阿何韵诗做你哋嗰个活动，其实都唔系咩代言，系参加咗一个出席嗰个活动。佢即刻割席，嗰间公司第一时间话佢嗰个活动我哋 cancel 咗，然后就澄清佢唔系我哋代言人嚟噶，咁啱有个活动咧同佢合作紧，都未商讨完毕咁样。喂，嗰阵时其实你 咁闹到好大风波嘅， 好大风波喎。嗱，如果我哋觉得嗰啲叫正义之举，因为嗰阵时好多朋友话做得好啊，你不能够叫做咧就搵大陆钱，但又闹大陆嘅，即系嗰阵时佢哋逻辑系咁噶嘛。佢哋真系成立咗呢一种嘅游戏规则噶，你有政治上面嘅嘢唔符合嗰个地区消费者嘅意愿咧。我哋有权用消费嘅力量抵制你，然后就令到个商店咧就影响同呢个艺员嘅合作。后来好多啦，你谂下杜汶泽啊，全部都系 嘅。首先有一批嘅艺人咧，就好似有一个名单，系啦，成日话永远都冇呢个名单嘅，就系唔可以翻内地工作。 唔系啊，佢直情有啲系你睇到佢哋啲网民啦。我哋而家全部都系讲紧民间嘅力量，唔好官方嘅。大陆都系民众，即系我哋都要尊重佢哋有呢种市场嘅选择。咁而家咧，你只能够话搞错你哋香港咁噶。喂，佢跟你啫，即系你唔中意嗰个人嘅政治立场咧，你就要求厂家唔用佢。咁而家咧就有一批香港嘅网民唔满意咧呢一个电视台嘅立场，然后就要求个商家，喂，如果你用佢嘅话咧，我哋唔买你啲嘢啦。 喂，但系咁样 真系冇分别嘅，真系。 我只系想话咧，咁你一个广告产品，佢只系佢可能冇 立场。 系 当然啦，当然啦， 佢个立场就系我想 sell 到 我想赚钱啫嘛，系啊， 佢 无辜噶， 但系系咪唔可以咁样将佢拉埋一齐讲咧？ 唔系，但系你而家活喺 你都系讲紧嗰个艺人，佢有讲嘢，咁所以先。换嚟咁多即系言论啫，得广告一个产品啫。 唔系佢而家一样咋，佢而家系讲紧就系话你个广告用嗰个艺人，我就唔买你呢个广告。如果你呢个广 告艺人咁，可能就系咁样个产品。 唔 系， 但系你而家你喺嗰、那个你喺嗰个台啊嘛。咁如果嗰个台你认为嗰个立场唔好嘅，嗱，举例啊，嗰阵时啊，广告审查 KOL 试坏，佢咪一样？佢、哦、每日帮苹果数广告噶。今日又有几多份报纸卖咗喺呢一份嘅报章度？ 会唔会其实佢先系个源头咧？ 咪咯，喂，佢仲要有，佢仲要有身份，佢唔系普通网民， 系 佢全国政协嚟嘅噃。 我知道，是是我 所以始作俑者咧就咁样咯。 人同埋嗰个叫产品系，我觉得好超唔同。 但反而我会咁，我就会咁谂嘅，因为就系反而系嗰个产品本身嗰间公司咧。好敏感， 好敏感。 你知而家真系你讲半句说话，喂，可能我哋嗰讲完呢条题咧，我哋跟住网上面咧会收到好多唔同嘅投诉， 系啊， 即系话你做咩讲政治啊？但系我话其实呢件事真系唔系政治，因为呢个系社会上面发生紧嘅， 系 你个风气变成咁嘅话咧，唔怪得知可能好多艺人你见到呢几年，逢亲任何政治议题唔掂嘅，记者问唔答，因为其实。答咩都好似死咁， 系啊， 你一点先至系最重要。 因为最惨系咧，我哋真系就算你想鬼唔想咧，即系广告就同嗰个政治脱离咩？但系无奈咧，你又见到而家特别讲娱乐圈嘅生态咧。 佢系同政治高度挂钩啊，即系特别系你如果想翻大陆揾食嘅话咧，你嘅政治有一部分你要自己放弃咗先得，即系大家都明噶，你唔需要讲话，诶你估啊，即系边度系啊，其实你明噶嘛，咁所以就出现咗一个情况啦，你一系咧就消极地唔讲政治咧，你先至可以拥有嗰个市场，咁而家咧你可以话香港就阴公啦，有一批网民咧佢就积极地话俾你听咧，如果你讲政治咧，你就会失去呢个市场。 我觉得而家系变咗，就算佢唔讲咧，但系跟住你翻大陆做啲其他人都会话，哇咦你喺嗰度做嘢，咁即系你都系有个即系个心态喺度。 唔系，总之就系、是、其实咪即系都讲咗政治咯，即系都系讲咗。 我就简单啲嘅，我系有少少剥花生嘅感觉嘅。嗱，剥花生系乜嘢咧？ 系 边间公司喺边一个平台落广告咧？其实真系唔关我事嘅， 冇错。 因为我又唔系做代言嗰个啦，我又唔系有钱代嗰个啦。嗰间大台佢赚多定赚少，亦都冇影响到我啦，系咪？但系最紧要咧就 系、 是、啊，如果即系所以我咪话剥花生咯，即系会唔会因为而家香港嘅一啲嘅政治嘅气候啦、社会嘅风气啦，导致唔同嘅商品佢哋选唔选择落广告，或者边度落广告，喺边点样去落广告？我真系等睇嘅，因为其实呢几年咧已经系变 化好大咯。 系啦，以前咧就电视嘅广告系收最贵嘅，但系咧大家都会选择去买啊，因为就多人睇啊嘛。 咁 呢几年真系有少少唔同噶。 去埋报章咧，报章都有。 其实报章一早，其实报章一早分咗类噶啦，即系都系嗰句，等于你话苹果已经好多广告唔摆喺嗰度噶啦嘛。无论系自愿定系因为惊青都好咧，你见到佢有啲广告少咗好多 嘅。你打开几份报纸头睇到好明显分别嘅。 系咪因为嗰份报纸唔够销量咧？又唔系啊，大家都知点解噶。所以头先譬如阿田嗰个良好意愿咧系好嘅，但系好可惜咧。通常都應用得，唔係佢應用得唔平等啊！即係應用喺佢哋自己中意嗰個傳媒度咧，就應用。如果應用得唔好嗰啲傳媒咧，佢就話你要立場我唔落廣告，係啦。所以就而家就嗰、那個嗰、那個搖搖板咧，成日都一邊高一邊低啊！ 我知啦，我哋有機會啦。我估有邊一啲嘅朋友咧，就冇乜咁即係公司嘅背景啊，就係嗰啲 KOL 咯。嗱，佢哋真係獨立嘅個體嚟噶嘛？佢哋 KOL 佢哋紅唔係因為佢哋嘅政治背景啊立場定係乜嘢噶嘛？就係佢哋平時就係、是。在个网上面度 sell 嘢噶嘛？如果真系少咗一啲嘅机构咧，会喺大台度落广告嘅话咧、，KOL 真系越嚟越有得捞，我哋都要做翻少少。 唔系喎 ，KOL 佢都要谂下佢讲咩嘢噶。 你冇嗱， 唔系，即系话唔系，即系话你呢个 KOL 你就唔可以参加任何公众活动噶咯。 哦，咁但系你点参与法嘅？ 唔系，你如果出去游行嘅话，咁咪一样咯。 被人看 到都会俾第二度睇到，即系话哦，你系呢边嘅，我唔落广告落你度啦，你唔使知用我粉底啊。 我会话有少少唔同嘅，你参与游行都好，唔代表你有啲乜嘢既定嘅政治立场嘅，嗰、那个只系爱香港嘅表现嚟嘅啫。 有几多个嗰啲够胆上去啊？ 上去咩啊？你讲咩啊？ 你谂下，如果喺大台啲艺人有冇去参加噶？都唔会出现噶嘛。 系啦，即系而家呢个气候咧，系即系每好似每一样嘢都会接。及到嗰样嘢，不过你话斋即系睇你自己点睇嗰件事咧。不过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啲人好无辜。 而家唔知道会唔会有最新一个广告产品咧？唔知道大家即系会唔会嗰啲广告可能多咗，就系嗰张面膜纸就系。 哦，当然 佢唔使买啦。 系啊系啊， 咁个新闻都上咗咯，免费广告啊变咗。 我而家最怕嗰啲产品连埋啲颜色都会影响埋先大件事。啊、 又真系 去到镜噶、 啊。你话 张面膜纸有好多种颜色噶，因为 啦，有个政党啊，着咩衫啊，咩颜色嘅衫啊， 都、啊、 有讲过噶。 Bye. 切遇上，一切漂亮，一切向上。面对最恐慌，我的心声照月光。 王冠中新秩序啊！ 好嗱，路系人行出嚟嘅，系咪？系路系俾人提行啊嘛，即系。 系咯，我哋咪话咗系咯， 你嘅时间已经唔够噶咯，你仲重复两次啊？ 你老家青衣， 好啦， 你有冇行过呢条？ 边条？ 得条手臂咁诶，唔系呢个前臂咁窄嘅楼梯？ 冇啊。 有 听过， 即系一人上落嘅，只可以系 一人。我谂你正面行过，嗱行落去 都行。佢新起地点噶，嗱嗰个阔度咧，真系一个人要打侧身落楼梯嗰个感觉嚟嘅。 你睇下， 你打环都有啲难度嘅。 佢真系一条男人嘅手臂咧， 去行都有啲难， 系喎。 佢系咪新起噶？ 前臂咋，仲要系 前臂啊？ 系啊，啱啱一支警棍卡住咗。 阿田，你真系唔好去啊！ 系啊，跟住咧， 你真系会夹住啊！ 呢条楼梯咁点行啊？真系卡佢。佢话咧，真系见到啲阿叔系打环，叫做即系 侧身过 啦。佢直情系好似俾两埲墙摄住，边个会行啊？ 即系唔小心 通 过 边度 有冇啊？ 有冇通过边噶？ 呢度喺个长发村附近噶。 我冇行过嗰度，但系佢通过边嘅咧？通过未知嘅遥远光明嘅大道。 好想知究竟有几长、啊？ 长发广场附近发现一条超国啊，超全港最窄嘅楼梯。 会唔会系小人国嘅遗址啊？ 哎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应届考生陆续返回学校领取成绩单。在秀茂坪一间中学，有考生考获满意成绩，表现激动，话努力过后有回报，成绩合乎自己期望。亦都有新移民学生考获20分。他說有較大機會升讀大學，不過在英文方面仍然有很大進步空間。亦都有考生考獲19分，相信入讀大學機會高，但仍然會作兩手準備報讀副學士課程。有考生的成績未如理想，有人期望到台灣讀設計課程，亦都有人在放榜前已經計劃報讀藝進課程，希望日後成為消防員或者健身教練。觀塘瑪利諾書院誕生首名文憑試狀元，杜卓然考獲7科5星星成績。他說心情十分激動，花了5分鐘才平復，並勉勵其他基層考生要對自己有信心。他來自單親基層家庭，媽媽是護理員。他說不應該因為出身感到自卑，認為努力讀書是爭取大學的入場券，可以幫基層學生追逐夢想，自己希望入讀港大的牙科。杜卓然又認為通識科可以令學生擴闊視野，對於令人激進的講法有保留。至於社會近日的爭議，他說七一當日有到銅鑼灣觀察示威者行動，對於壯大的場面感到動容，不理解政府為何不全面回應市民的訴求，亦都不明白政府為何斟酌用字迴避用撤回的字眼。內地通脹率繼續創超過一年高位，並連續4個月在2%以上。國家統計局公布，上個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 按年升2.7%，同5月相同，符合市場預期。期內食品價格按年升8.3%，非食品價格升1.4%。多名美國國會民主黨議員要求曾經處理過美國億萬富豪愛珀斯坦被控性侵多名未成年少女案件的勞工部長阿科斯塔辭職。阿科斯塔辦公室表明阿科斯塔不會辭職。眾議院議長波洛西說，阿科斯塔當年和愛珀斯坦達成的認罪協議不合情理，阻止案中的年輕受害者尋求公義。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認為，阿科斯塔當年未有做好檢察官的工作，若果愛珀斯坦當年被聯邦政府起訴，或者可能會面臨終身監禁。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多雲，有驟雨同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展望聽日仍然有驟雨同幾陣雷暴，隨後一兩日天色好轉，天氣炎熱。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49点，升133点，成交金额339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7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96点，跌1点。跟住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4.8升4蚊，盈富基金28.95升1.5蚊，中国平安94.1升1毫，安踏体育50.35跌1蚊。建设银行6.16升2仙，友邦保险83.7跌1.5，吉利汽车11.8升1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4，日元108.92，瑞士法郎0.993，澳元0.692，加元1.313，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886，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1,554点，跌10点。港金现价报13,00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93.47美元，卖出1,393.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东区走廊啦，去环翠村方向啊，近住柴湾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就是东区走廊去环翠村方向，近住柴湾道回旋处有意外啦，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启祥道方向由于车多挤塞，影响到现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有路陷，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着屯兴路即是怡丰园对出慢线封闭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很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是判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喂，阿欧，做人千祈唔好超负荷啊！ 白师傅，点先知道自己冇超负荷啊？ 要确保已经安装好自动安全负荷显示器，绝对唔可以超重。 喂喂喂，白师傅，你个显示器响啊？ 唔系，嗰个系我手机嚟啫。 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安健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星期五晨光第一线嘅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我朱咪咪提提你，边边边原来是骗骗骗，骗徒的手法千变万化，他们会化身成不同的角色，透过电话和互联网进行诈骗。记住接到可疑电话时要核实对方身份，定期更改社交媒体账户密码，不要乱开附件或者连结，网上交友要谨慎，拒绝裸聊和任何不当要求，怀疑被骗就当然立刻报警啦。 曾志豪、黄耀祖， 逢周拜个人。 终于嚟到呢个时刻啦。 冇错，礼拜三十一点半之后有我们的啊，今日系我们的会考与 DSE 放榜。 29度气温，相对湿度82%啊！欢迎大家咧，即系上网留言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你哋嘅情况究竟点咧？回忆翻啦，不论会考放榜啦，我哋 DSE 都经历咗第八年啦，系咪？咁咧，欢迎大家上网留言。 1872388。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同结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迷茫。 香港。 系、哎、我唔好啊！ 系我哋呼吁留言先啱，大家喺网上面咧可以留言俾我哋。 我太想同啲年青人对话， 啱， 所以竟然呼吁咗大家打电话上嚟。 公开嚟， 但我哋嗰1872388可以留低晏啲12:30嘅， 系啦， 有猜猜我先睡。 冇错啦，但系我哋网上留言咧，希望都有一个少少嘅打气区啦，可以帮咧今日放榜嘅同学仔咧打打气咁样嘅。我自己咧就想首先我讲一啲励志嘅故事之前咧，问下我两位拍档先啦。 好啊， 成日有阵时会话一个咁大型嘅公开试啊。一次定生死嘅、即系真系有人咁讲噶嘛？我哋唔好谂我哋嗰啲正系咪 正能量先， 正唔正确啊？系咪正能量啊？ Okay. 你哋觉得呢一个会考其实系咪真系炒咗就真系一世啊？ 炒咗唔系一世， 炒咗系啦， 又真系唔系可以 retake 噶嘛？ 嗱，咪 咁可以第二年再考 噶。系咯，我啲坚又真系唔系讲咩，系咗可以 retake。 所有嘢唔会只系得 take 咯， 系啊， 即系嗰个一次过啦，叫做 系啊。 因为经历越嚟越多，即系话因为已经第八届啦，咁听到好多咧唔同嗰啲个案咧，就真系都好正向噶，我想话。 即系咩咧？ 即系话，譬如有啲 即系啲同学仔个心态谂法诶强壮咗啦，系咪咁讲？ 唔系唔关事，系嗰个制度。即系话当初咧，即系话你攞唔到33222，即系话入大学个最基本门槛啊，嗰个分数吓，咁你就上唔到大学啦。咁第一，而家呢几年咧，啲大学越嚟越多咗啦。系咪我哋唔系八大啦？系啦，咁啊，跟住咧仲有多咗啲副学士嗰啲位啦。咁成日话，哎呀，副学士都唔系正统大学啊！对唔住，原来整理下嗰啲副学士咧。你读喺嗰头嗰两年读得好成绩，去到一个位嘅时候， 衔接啊嘛， 跟住可以衔接翻上去。 但系个比例真系唔多嘅，又要坦白同人哋讲个比例唔多嘅。 咁就睇下你自己系咪即系喺嗰段时间可以真系将勤补拙翻嗰个上去嗰个位咯， 亦都系有其他嘅出路嘅。 系啦，第三就系话嗰个叫做而家有啲真系认真嘅，唔系读书嘅材料，但系佢一门技能佢又得，咁咪学技能咯，10年就做咗师傅仔啦， 唔 系 如果我会形容咧，就系、是、你如果喺 DSE 考。得好嘅话咧，就代表咧，你系搭咗一架咧点到点嘅直通车。嗱，点到点直通车，我冇话好唔好，纯粹就 系 话咧，你可以直接去到大学啦。咁跟住嗰个做法咧，就你自己解决啦。咁如果你考得唔好咧，嗰啲系咩咧？嗰啲就要中间咧喺嗰啲隧道巴嗰度转车。 嗯， 因为转乘站 系啦，因为好似阿田话斋，你一就转副学士啊，或者第二啲大学啊，或者读多年啊。 系， 其实佢一样去到终点嘅、不过系真系麻烦咗好多。你又要 repeat 啊， 你中途转机啊，你又要衔接啊，你又报副学士啊。都系一定系个分别，点解啲人一个开心一个喊呢，可能都系谂起以后嗰个麻烦啊！我要做多好多个步骤，可能先至去翻同样你阿强，你今日考得好咧，你直接就去咗大学。 四年搞掂。 系啦，我咧就要兜好大个圈，我先至可能咧一系就去到大学嗰个门口。如果唔系嘅话咧，就要再读第二啲，一定系咁样嘅。但系。又同生死又无关 嘅，系啦， 系同方便同埋曲折有关。 如果喺从教育上面嚟讲，我觉得咧呢一个系佢哋人即系叫做人生，其实可能之前都系细啲就个感受冇咁大，就系嗰个果咯。即系话当然啦，即系通常你点解会有呢个果啊？就系可能你之前个付出唔系太大，咁啊攞嚟呢个成果，咁呢个认真你都要接受噶嘛， 系都系。 我会觉得系一个一个经历咯。 系 一个教育咯， 系嗱，我例如举呢一个例子啦，呢个例子好劲嘅，呢个例子叫黄耀祖。 哦，好啊， 系啊， 呢个人都几出名， 呢个人都几出名噶啦。虽然佢唔系啲咩名人啊，亦都唔系啲咩伟人啊，但系咧，其实我当年考会考咧系真心唔努力嘅，所以咧我成绩系麻麻地嘅，12分。但系咧跟住我系有， 佢唔努力都12分啊，有炫耀啦。 唔係啊，你咁講，但係我當嗰陣時同而家有啲唔同噶嘛，我哋有四個嗰啲咩收生嘅程序啊，睇你可唔可以揾到第二間學校。 你想當年咧就嚴緊啲，又冇選擇，係冇咁多㗎。 點樣嚴？點樣嚴緊啲啊？ 嗰時得嗰三四間大學啫嘛。 唔係， 我講緊嗰陣時，我講緊嗰陣時係去讀中六，唔係因為嗰陣時我係背考嘅。係 啊，中五 咧 未到 A level， 嗰陣時我四個收生嘅程序㗎，我係去到第四個程序，最尾咧截止就係12点啦。 係， 我到11点先至有一間嘅學校 收你。 我有一間有一個嘅學位，你嚟唔嚟讀中六啊？ 係， 學去啦。但中間嗰幾日咧，就真係嗰幾日我就好後悔啦。點解咧？我當初唔俾多啲心機會考嘅時候準備好啲咧，要去到最後一個收生嘅程序嘅最後一個鐘頭先至有一間學校肯收我讀中六。 都係。 我想話咁夜啊，去到夜晚你 其實我嗰陣時唔係講嘅晏晝 晏晝， 係啊， 係 啦。 嗰個年代應該冇係會 WhatsApp 到你嘅， 係咯，就有冇 晏嘅。但係嗰幾日四日裡面咧，即係由禮拜三到禮拜六咧，香港九龍新界全部都去曬，嗰啲友同學嘅友誼之手啊，拖住一齊行啊，爸爸又喺隔離啊，媽媽又喺隔離啊。 係。 咁但係我而家諗翻轉頭，我就會知道點解當年會考可以考得咁差，唔係因為自己唔勤力讀嗰啲，當然係一個原因啦。我會話點啊？其實嗰陣時我唔知道自己想做乜嘢咯，即係我覺得我諗呢個可能係同好多同學仔都可以一齊分享嘅。我係到跟住再讀完中六、中七，跟住我先至知道，哦，原來演藝啊嗰方面係我想去發展嘅。咁如果我一早知嘅話，咁因為我讀演藝之後，我立定咗個目標之後咧，我就好努力，有個方向去行 啊 嘛。 係啊，咁好啲嚇。 但可能好多而家咧考緊 DSE 嘅同學仔咧，都未知道自己想做乜嘢，咁啊讀住先咯咁樣。所以會話咧，就算呢一刻，即係我嘅經驗啊嚇。會你哋 DSE 嘅成績未必係最好，只要你哋揾到你自己想做乜嘢嘅話，好似阿展咁樣講，其實真係行行出狀元啦，有好多唔同嘅出路㗎，即係都可以，即係大學都唔係唯一嘅出路咯，所以唔使咁驚。嗱，呢度有一個嘅朋友仔啊，我本身唔認識佢，我都係睇報道就同佢做咗個專訪。佢本身咧就係、是香港人啦，咁佢就下話考會考嗰陣時，當年啊好長時間之前得五科合格嘅啫。跟住咧，但系佢其实嗰阵时佢都唔知道自己想做乜嘢。但我要讲咗个结论先，佢而家系成为咗一个教育工作者之余，佢系成为一个教育集团嘅老板嚟嘅。期间咧，中共系有成19间嘅学校咧，都 系 under 佢嘅。但点解可以会考得五科合格，会变成咁样嘅话咧？佢就话佢其实由细到大都知道自己唔系读书嘅材料嚟嘅。嗰阵时咧，细个读书咧，仲有好多嘅老师咧都会话：，喂，你又记性又唔好，你又唔专注，即系好似已经将佢分咗类，作为咧、 你 系 渣噶啦， 渣嘅冇前途冇将来嗰啲嚟噶啦咁样。咁咪话，唉，自己考完会考得五科合格，咁点样呢？佢選擇咗出嚟做嘢，佢選擇咗出嚟做嘢，因為屋企冇錢，可以俾佢外國讀書啊，或者你係要 repeat 啊嗰樣嘢，咁咪唯有就做嘢啦。不過咧，佢去咗即係投身咗社會大學之後咧，佢就知道原來我喺學歷上面咧係有不足嘅，所以佢就用做嘢呢一個方法去儲錢，令到佢咧儲到錢咧，幾年之後咧就去咗澳洲读书，跟住佢仲喺嗰边咧感受咗咩叫愉快学习啊！佢就明白原来香港平时我哋成日话填鸭式嗰种嘅教育嘅方式咧，未必适合佢。可能佢就谂到啦，跟住佢就谂到，亦都可能系未必适合好多香港嘅朋友仔、同学仔嘅。所以咧，佢就喺嗰边读完书之后咧，就翻嚟香港创立咗呢个愉快学习嘅一个嘅教育嘅谂法啦。跟住佢就好成功啦，但记住，如果话当年会考佢系五科合格，呢、這个系佢起标嘅位置，但佢而家最终都好成功啊！ 系啊，嗱，如果我有啲咩打气说话咧，我想用啲僆仔咧，可能中意睇篮球啊，即系足球，固然大家都好喜欢啦 ，NBA 都唔少嘅。NBA 咧，佢有一个嗰啲每一年咧有一个选秀嘅制度咧，好似我哋呢啲会考放榜咁样。佢点解咧？譬如佢喺嗰啲大学里边咧，佢就会有一扎嘅球员咧，准备就加入 NBA 呢个联盟啦。咁佢就睇下咧，究竟啲球队咧会喺第几位咧就拣选呢个球员。譬如话咧，我哋三个进入咗呢一个即系选秀区里边咧。桂花田是第一个被球队揀中的。咁佢就是状元。因为所有球队 对拥有 第一个拣咗啦嘛， 第一个就拣佢，即系好似我哋猜王以前嗰啲咧，猜队咧，分队友咧，佢、第一个俾人拣中嘅。 我就 系 做紧垃圾嗰个啦，系啦， 咁譬如话你系第二个嘅，咁你咪真系俗称嗰啲话啊榜眼啊，跟住探花咧，佢哋都有咁分嘅、哦。咁、排名越高嘅球员咧，当然个身价啦，或者嗰、那个期望就越嚟越高啦。啲人话哇，佢系嗰届嘅状元嚟嘅，譬如姚明试过做状元嘅，啲、球队咧第一个就拣咗佢先嘅。咁但系有好多咧。其实是落选的。即譬如说呢三 round 之后呢一个球会都没有揀过他。他可能被逼去怎样呢他可以去一些叫做发展联盟呢即是低一些组别的、球会到呢打波锻炼经验啊赚几百蚊啊几千蚊的钱啊然后呢望下呢上面有没有人呢有机会眼尾睄到自己啦就有机会再提拔返入嚟 NBA 嗰、那个联盟里面。但是呢啲球员呢有啲係打出名堂喎譬如今年呢喺呢一个多伦多速龙队里面攞到冠军嘅。其中有一个球员呢啲人成日都话佢叫做咩即係范乔丹即是范佐敦他的名字叫 Fan 咁样但他其实低级很多。他就是全部落选都没人抠他。但他而家呢打到上嚟呢一队波里面他后来几乎做了那个正选仲呢攞到好多分嘅。咁所以啲人首先就话喂落选秀都可以攞到总冠军。不过佢条路是兜远咗就头先我所讲嘅。 但其实兜远一啲路呢反而系喺个途中你可以见到更加多嘅风光同埋学习呢系好紧要 嘅。好劲 嘅。咁经历呢咪真系有啲人呢兜咗虽然兜咗条路但学好似豪仔话斋条火车轨即系条。 佢唔系直通车囉。 一路都系想都可以搭到但系佢嘅人生经历嘅丰富咗好多。 我要讲返我自己懒讲到自己好劲咁。即系如果其实我读完中五系已经可以读演艺㗎啦嘛。但如果唔系因为我有读中六中七跟住有做过嘢，再 repeat 终身，多咗呢几年人生嘅经验，系啊，其实我条路系兜长咗噶，我26岁先至大学毕业，但系而家嗰啲真系可以廿二岁， 哇，真系 mature student 喎，系啊，我廿一岁先入学，有啲个同学真系 样 keep 得后生， 系啦，佢就系因为正正咁，我唔可以高，我唔可以高，我要细粒，我要扮 呢一样嘢， 如果唔系就会俾人哋妒忌啦， 我 拣 高嘅， 系啦，俾人识穿我， 系啦，但系如果我会几肯定噶，我冇嗰几年咧要兜咗咁大段路嘅话咧，我系唔会懂得珍惜，原来我入到呢间学校读书系好难能可贵嘅，跟住我就要点样俾心机去读，跟住要望住个奖学金去读，因为唔系就冇钱交学费啊嘛。如果我真系咁顺风顺水嘅话，我谂我个人应该会几衰、啊。我自问 呢、个又真，又有好多嗰啲球星咧，佢而家变咗球星，是但系佢话俾你听咧，佢就因为唔系嗰啲头十位俾人拣选嗰啲咧，佢话佢知道咧自己冇天赋，冇天分。佢話咧，佢要不停努力，所以咧有幾個嗰啲出名而家嗰啲球星，另一個叫做Jimmy Butler 咧，佢都係話噶，我唔係頭嗰十位俾人揀到嘅狀元，所以咧我知道咧，我一定好努力咧先可以生存到。好啦，咁第二係咩咧？你真係失敗咗啦，好似阿田話齋，你會唔會都記得即係嗰個果啊同埋個因咧？咁咧另一個球星咧，佢做得好好喎。Kobe Bryant， 佢而家已經係街知巷聞啦，退役巨星。但係嗰陣時咧，我冇記錯咧，佢唔知第十六位先俾人揀中嘅，嗰、那個排名我驚我記錯，但係總之係後嘅。 係， 佢話佢點做咧？佢話咧，當佢因為唔係嗌名噶嘛，第一個揀桂花田，第二個揀黃耀祖，第三個曾志豪啊，話一路揀咧，揀到第十六先嗌到佢啊嘛。佢話咧，佢默默將呢啲所有喺佢前面嗰啲人嘅名咧記住咗。佢話：你哋全部都係超越咗我喺排名度，但我係唔同意嘅。我會喺以後嘅比賽裏面全部贏翻曬你哋。 用我嘅能力話俾你哋知。 嗱、 你 話係啦，你話佢記恨又得，因為即係記住曬每一個超越咗自己人咧，然後我要全部打敗你。咁但係呢個就係佢勁嘅地方咧，就係、是。佢唔放棄咯，佢唔會因為自己咧跌咗落個好低嘅排名咧，考得唔好， 即係唔會喺度話，哎呀，點解個個唔揀得我自己衰啊， 怨天尤人， 你真係勁啦，你係叻啦咁樣。係 啦，佢話我要全部贏曬你嗱，即係如果你套落去而家即係會考上面咧，你唔使講俾人聽嘅，你咪自己諗咯。譬如我哋三個放榜，得我一個要 repeat， 可能唔夠分，黃耀祖同桂花田搞掂曬，你可以心裏邊自己同自己講話。我要保证我将来要叻过你两个、我要你哋读科大嘅，我要读科大，系啦，你读中大嘅，我要读中大，我要大过你嘅咁样，我其实可以嘅、 系，我觉得一个目标 系啦， 定俾自己系好紧要，但好多时咧喺会考。之前或者 DSE 之前是未有呢个目标的、 啊、 但你定咗之后呢、哦、原来我是想住向住边一方面去进发嘅就向住行加油啦譬如我举多个例子啊呢、這个例子一定要举嘅因为 DSE 而家呢啲年龄嘅同学仔呢好多人都当佢系偶像嘅。 匡神， 系啊， 匡 振 宇，佢就讲嘅，其实2000年咧，佢第一次考会考，当初咧系得三科合格嘅啫，呢个系佢第一次会考，跟住佢总共系考过六次会考嘅。 哇， 系啊， 好坚毅真系。 呢个就系嗰个之前啊，呢个就系前阵好多年之前嘅一个访问嘅， 真系好坚毅。 即系佢到今年有另外一个访问嘅，即系都会问翻佢啊，咁多嘅同学仔可能都当你系手足啦，成讲用手足呢个字噶嘛，佢用咗呢番句说话咧去鼓励啲同学仔，佢话其实咧DSE 咧只系人生嘅一个小部分嚟嘅啫，唔会令到我哋失去咗梦想嘅，反而呢个系梦想嘅入场券嚟嘅。佢举咗个例子，我都系同我哋电台有关嘅。你知道其实佢有 艰难新手训练班啦。 佢话咧，佢曾经咧，细个嗰阵时咧，想做一个作家，所以咧参加咗唔同嘅写作比赛。会考之后咧，佢就参加咗一个电台举办嘅广播剧比赛，成功攞到冠军。跟住佢就喺屋企咧，好想啊，谂住我冠军作品嚟噶嘛，即系我有得听我嗰个广播剧咯。点知电台咧系播咗亚军嘅作品嘅？ 哦，系咩？ 喺嗰一刻佢觉得好失望噶，系灰咗噶。但跟住咧，即系佢话，凡事都唔会可以用一次就去断定你嘅梦想系咪会达标。咁嗰次冇嘅，咁你咪自己调节下个心态，点样可以下次有咯？咁样咯。我哋网上面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听众咧，即系留咗好多言啊。 一阵可以慢慢读， 将大家嘅一啲感言啊，都鼓励下我哋嘅考生啊。 虽然今日好大雨，不过呢只歌系叫你 keep 住你团火啊 ，Dear Jane。 燃烧着你的梦。幻想加上冲动，无助与困惑惊恐，接力进攻。灵感不靠好梦，摇滚需要激动。难敌挫败迷惘中，每步退后，动力难破巅峰，来投掷伤痛。 好啦 ，keep 住你团火，我哋读下啲留言啦。 好啊，首先有 Ivy 啊，佢就话咧，佢系喺中学嘅夜，佢嘅中学咧系喺夜校度完成嘅，而家咧就做咗护士啦。佢话知识同埋努力咧系可以改变嘅，只要觉得对得住自己，咁样就可以噶啦。 好啊，阿 Nidia 就话咧，佢第一年考 DSE 等放榜，放榜咧前一日咧嘅晚上咧就去楼下街市。叫一碟炒面睇世界杯决赛，佢话佢记得咧冠军嘅时系德国啊，即系话 即係你個叫回憶下嗰個畫面咧，咁佢就係咁樣啦，睇緊世界盃嚟等。睇結果咁樣， 係啦 ，Kelvin 咧就提醒大家，佢話咧其實每個人嘅天分都唔同嘅，成績唔理想都唔需要難過啊，尋找翻自己嘅專長同埋興趣，你要開拓自己嘅天空啊。 咁啊，崔烏咧就話真心成績不代表什麼，大個啦，想清楚自己嘅方向係最緊要咯呢樣嘢。 係啦 ，Ellie 咧就話啦，嗱今朝佢都有聽到晨光第一線啊，佢話咧 Didi 嘅仔仔啊，讀咗兩年副學士咧，佢自己心儀嘅科目，今年都成功咧升咗上大學啊，恭喜！佢之餘咧，亦都想講嘅就係話，兩年前咧，佢自己個仔仔咧都係 DSE 嘅考生嚟噶。回想翻佢喺學校考模嘅成績咧係唔好嘅，跟住咧嗰個月嘅努力，最後咧都升咗上大學。想話俾大家知咧，真係條條大路通羅馬，各位考生要努力啊 ！Jeffrey 咧就話啦，佢考過會考，亦都同埋考過A level， 腳但成績唔好噶。投身喺社會咧，遇上2008年嘅金融海嘯啊，但係當時時薪水變得好低啊。不過佢一直工作，累積經驗啊。佢話而家咧正職工作嘅係全職啊，薪金亦都慢慢上升啊，所以咧都唔使怕嘅。 係啊 ，Celia 嗰個就係話佢話我今日成我嗰個咧就今日放榜啦，成績好過我當年，勉強都入到咧其中一間大學嘅門檻，可喜可賀。其实同佢一起呢返去母校攞成绩表呢，一嚟係对佢支持啦，对佢鼓励啦，再諗返自己放榜嘅时候呢，我都迷茫过，但而家我嘅努力之下呢，有另外一片天啦，生活愉快美满，加油啊学生，有毅力呢，耐力同埋不屈不挠呢，晴朗天空永在心中。 係呀 ,Lisa 就话佢当年呢考咗两次会考㗎，第一次成绩就唔好啦，咁重读一年再考，但成绩呢真係分别不大。佢就知道啦，其实自己并唔系读书嘅材料嚟㗎，咁咪揀读商科囉，完成咗课程之后呢，总算揾到一份待遇唔差嘅文职啊。佢话我已经呢觉得系揾咗出路㗎啦，所以呢唔使感到迷失啦，各位同学仔。希望今年呢所有 DSE 放榜嘅同学仔都要加油，唔好放弃，一定会有出路嘅。 Terry 咧，佢就有啲批判嘅，佢就觉得咧，中国语文科嘅课文咧，明明系鞭策紧咧满清嘅科举制度咧，系唔好嘅，但系而家咧就将呢一啲咧考到出色嘅学生咧，就叫佢哋做状元，证明人类系几有矛盾啦。系佢话而家大家唔好成日佢都要做状元啦。咁样系会对佢哋又唔好影响嘅咁样，系啦，咁啊嗱，好多打气嘅说话咧就不能尽录啊，咁 啊， 大家可以上我哋嘅 Facebook 度睇下啦，咁我哋都希望咧今日结果出咗嚟啦，希望你可以努力努力，勇敢面对啊！ 喺处理脱欧问题上一塌糊涂，指佢曾经指导文翠珊点样脱欧，但对方选择另一条路，认为对英国而言，好快有新首相系好消息。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雷雨。过去几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同埋青衣更加录得超过20毫米。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一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19点，升103点，成交金额36,900,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96点，跌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5.4升4.6，盈富基金28.9升1毫，中国平安93.85跌1.5毫，安踏体育50.2跌1.15毫，建设银行6.6系升咗2仙，友邦保险83.5跌3.5毫，吉利汽车11.8升1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4，英镑9.732，瑞士法郎7.868。澳元5.408，加元5.954，新西兰元5.154，欧元8.7587，每百日元对港元7.1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31。日经平均指数报21,556点，跌8点。港金现价报13,00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92.96美元，卖出1,393.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环翠村方向，近住柴湾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由于启祥道、观塘道、观塘道去启祥道方向车多挤塞，影响到现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都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带都是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佐敦的各市道有紧急维修工程，各市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柯士甸道的慢线都是封闭的。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成日坐在这里，拉筋可以帮你保持筋腱的弹性和关节的稳定性，对预防都市痛症都很有帮助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选举管理委员会就区议会选举活动提出了建议指引，并正在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以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索取。查询电话 2891-1001。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好，又要讲下天气。 系啊，30度气温，相对湿度82%啊，雷暴警告又啱啱头先取消咗，而家又生效啦，去到1点钟啊。 系啊，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啊吓。 系，冇错冇错。咁啊嗱，我哋今日咧晏啲仲会有呢个猜猜我是谁嘅噃， 啊、 要留意住啦、 啊。可以打定电话嚟登记啊，不过咩题目一啱再话俾大家听啦。 好啊，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定电话嚟登记。系啊，晏啲玩猜猜我是谁。 系啊， 系啊。喂，嗱，我想问去旅行。 搭车有搭船， 系啦，搭车搭搭船，咁啊一定要唱外币，咁啊纸币就 OK 啦，系咪？但系嗰啲税收收嘅散纸， 我通常而家就会最尾嗰程式搭飞机翻香港嗰阵时咧， 捐晒佢啦， 系啦，佢都会有个信封啊，好多都会可以俾你捐俾一啲嘅机构、慈善机构咁噶嘛， 咁你就掉晒啲散纸佢啦。 系啊，所以但当然啦，譬如如果有阵时佢一个大饼都可能系值20蚊港纸嘅，嗰啲就会尝试喺上飞机之前洗咗佢， 喺嗰啲叫做souvenir shop 嗰啲会喺度买埋佢系嘛？喂，咁但系你用嘅期间，即系你而家你讲紧临尾就嗰扎散纸都去捐啫，咁但系用嘅你去嗰时你都要唱散纸啊，买嘢噶， 系 你通常点样去俾钱噶？ 点样话？ 即系话 你会想唱散纸？ 唔系啊，你俾钱嘅时候啊，譬如你喺便利店买嘢，咁你都要俾 到外国嘅时候， 当然啦，系啊，讲到外国嘅时候，咁你我通常咧就会拿住一扎，因为我唔想再 尽量数，因为尽量唔想带咁多个大 纸可以 keep 啊嘛，散纸就散咗佢啦， 散咗佢啦，咪因为去你话斋去到 正常， 你行完嗰时嗰扎散纸死啦，又唔够买嘢，又成日争少少咁样，咁袋住翻去 当纪念品一阵咯。 咁但系你真系 纪念一次就可以嘅，纪念几次你就发觉唔掂啦。 我都系噶，会系想散晒佢嘅。 系啦系啦。咁嗱，通常你俾钱个时间，你嗰扎散纸，你咪会好论尽噶嘛？啊，究竟呢个系5毫啊、1蚊啊，定系啲咩？ 我自己有一个方法嘅，即系如果我去外国嘅话咧，咁你通常每一日咧，你翻翻去酒店嘅时候咧，喺个袋度就潜晒嗰扎散纸， 好 大扎啦。我就会喺第二日咧出发之前咧，即系落离开酒店之前咧，我就会帮佢安排咗噶啦。譬如我已经数咗噶啦，有啲真系太散嘅话，即系。嗰啲幾仙啊嗰啲咧，我就唔帶出街噶啦，因為你好難會用得到啊。但係我就會將嗰啲，譬如係1蚊啊、5毫啊，但可能譬如你當係歐元嘅話，其實你乘10嘅話，其實嗰個10蚊嚟㗎，係 啊，都好多啦。 咁我就會數咗嗰啲咧，即係大過啲嘅面額嘅一啲散紙， 係 啦。跟住咧，你要俾錢，譬如你買杯咖啡嘅，我三蚊歐元嘅，4蚊歐元嘅，咁你好容易就會使咗㗎啦。 嗰啲一蚊起嗰啲 OK， 但係外國嗰啲咧真係仙啊 沙嗰啲我就放棄啦，神沙。 有時去日本啊，即係或者台灣咧，都會係好。 台灣都仲其實日本同台灣都好易嘅，因為 多神沙， 佢個便利店可以入曬佢咯。 即係相對嚟講，我哋香港因為可能有咗八達窿啦，咁樣咧，即係你明明 見到少咗好多， 佢要找翻。明明你買咗29.9個一毫子，你明知你真係使唔出㗎啦。你好多時候用得到八達窿去比嘅話，你就省卻咗要代過一毫子咯。 而家成咩啊嘛？好耐啦，已經有你俾現金，你可以 找落。 去 八 達窿 度可以有啲地方都得啦， 有 啊有 好耐 啦， 好耐啦，咁所以你可以回贈翻落去嘅八達通路。咁但喺外國，你成日都要認下究竟呢個一蚊，嗰個係五毫定係咩咧？咁你會唔會覺得好麻煩咧？ 唔會。即係你只要俾少少心機，你認一認就唔難見到。 會好麻煩， 你覺得好麻煩。 有 托唔到落去。 係。如果有樣嘢可以幫幫你手，咁你會覺得你都想擁有嗰樣嘢可以幫到你手。 嗰樣嘢會唔會複雜過我自己用肉眼睇咯？ 佢幫你手認到嗰啲幣值。 唔係幫你手認到幣值，佢直情。有个位俾你摆你嗰啲 coins， 我唔会嗱，佢谂到都惊，应该就按分门别类咧，一毫子摆左架，一蚊摆中间嗰架，十蚊摆右边嗰架，定系咁样。 嗱，佢咧有一个圆形嘅嘢， 你讲 嚟听下。圆形嘅嘢咧，2、4、6、7，有七个，因为佢有7个币值噶嘛。 呢个边个地方话？ 日本 ，OK。 嗱，系啦，佢有个神器。好似个粉盒咁样嘅， 粉 盒即系圆形嗰啲粉盒， okay， 女士们粉盒 会唔会变身变咗小纪念嘅？跟住打开粉盒之后， 多一层我就唔知啦。你打开揿一时候咧，你就可以咧将你所拥有嗰个叫做 即系将 你 分门别类啦 ，coins 咧就跳套晒啦喺嗰个盒仔里边。咁你咪一嚟可以望到晒，同可以全 即 系三 波二，我就可以咁样数几下 出 咗嚟啦。 都未计入落去嗰下。 咩未計入落去嗰個？ 你都要入落去啊！ 咁入咯，咁你其實翻去酒店 會做咩？意思 你入都要先分咗個5類出嚟，然後逐格擺入去嘅喎。 哦，咁。哦， 系咪先？ 认住唔同颜色， 唔系 啊， 唔系 啊， 即系作为头先南文老狗，你都知啦，你嗰扎神沙，你将佢摆喺散纸包度，你宁愿咧每一次拎嘅时候咧就嘥时间啊，数下数下，但系都系数一次啫嘛。但我哋就会懒咧，唔想咧翻屋企咧倒晒钱出嚟，然后红豆绿豆咁样分晒佢。 咁但系你喺酒店冇乜嘢做嘅时候，咁你咪分咗 再入翻去咯。 我睇酒店，我唔睇当地啲电视，听下佢讲日文系咪？ 唔系，但系我觉得 咁你总好过你喺入譬如后面排紧队噶嘛，咁一扎散纸，跟住你又执翻散纸。 唔系，呢个游客嘅特权嚟噶。佢只要知你系游客咧，然后你倒晒啲钱出嚟咧，我试过好多次嗰个售货员，即系佢话 OK， 佢帮你喺嗰度揾咯。 其实我都系嘅。 系啊，呢个真系游客特权嚟嘅，你又信得过佢，知佢唔会呃你称。 系啊， 唔系，我会话游客嘅特权，就算香港都系嘅，你都会见到有一啲游客嚟到香港嗰度咧，要俾钱嗰阵时咧， 系 佢哋都系将嗰扎神沙摆咗摆晒 出嚟，然后就问 啲 叔叔妈奶噶，咁样系都系咁噶嘛。 我宁愿咁样啊，因为收银员快手啊嘛，嘈， 系啊， 我信佢。 好快噶！ 但你真系都唔中意有一个咁嘅神器可以帮你装。 如果我识嗰个女仔，佢孭住呢个粉饼出去咧，我真系怀疑佢有强迫症嘅啫。咪散纸都要湿到咁整齐咧， 佢想你 惊佢啊！真系 唔系执整齐，佢系想你一嚟好容易认清楚啲钱啊！ 佢方便你认，亦都方便你用啊嘛，咁 咪 整齐啊嘛。 唔系我都系一个坚持，其实你只要花少少心机认下嗰几个面额咧，因为佢一定有数字写咗喺面嘅，嗰个又唔会有任何语言嘅障碍。 你有冇见过香港咧？佢哋有啲土炮式嘅分银仔方法啦。佢而家呢个就系一个粉饼，即系总之都要有一个道具啦。 有。 香港你见过嗰啲咧，全部攞啲咧细嗰啲胶袋仔， 好細個咧，直情好似人哋即係 裝藥嗰啲 裝藥嗰啲藥袋咧，我見過幾次。大部分都是啲婆仔嚟嘅， 系、哦、啊， 一拎钱出嚟嘅时候咧，翻门别类，近你话佢唔该诶十六个八啦咁样，哇，佢嗰袋散银倒出嚟， 好似好多配搭噶， 系啊，佢十蚊就固然攞出嚟啦，跟住嗰度五毫子啊、一蚊啊、毫子啊，你见佢咧孭住个袋。摘开几个橡筋之后咧，就有一个个嗰啲药袋细细个，好多 我 见过好多次，好多 我 每次见到我系大件事啊，真系。佢数十六个八咧，真系万过你。 你咪帮帮手咯，帮下婆婆手咯。 你帮我俾埋咪算 咯，系啦，阿婆帮埋就一个可能性。 咁咪令到佢得民无所用咯。 唔系咁啊， 嘥咗佢咯， 佢 每次都嘥咗。 跟住就有人帮佢俾咗钱，几开心。 咁呢条桥用得过喎， 后边嗰个你等等啊，我有52个一毫子，我要数嘅。你等我一阵啊！ 你做可能会系有反效果噶。 一早超脱情爱这东西，越过了天地，并未眷恋流蚁。没有光阴跟远近，我是从电波破天际，但你的召唤让我将功德放低，为你呱呱出世，回到这身体，自降四千斗，为觅人类一吻作谢礼。谁话爱恋苦海济世，会创造奇迹，将苍生抚慰，被你吸引，让我当初失智慧。这宇宙这种心情根本虚构，失了咗才会跌落你的地球。目光远大于我，你有限为道里看春秋，很后悔，但爱死风会得救。真爱重遍每粒沙，住进你的家，就为明白这叫错误吗？求做最简单的爱侣，与你历奇境，方知多可怕，没法摆脱俗套的分手戏码。这宇宙这种心情根本虚构，失了咗才会跌落你的地球。上天已难回去，我似被囚在你那春秋，不恨你，恨我太晚参透。亲手作业恶果他人，怎可解救？早已被撤去两翼咁飞走，这样用试问你可能够？自绝为你先班都不算太浓够，但爱到欠自我，我笑我下流。这宇宙这种心情根本虚构，失掉咗才会反抗不够，我 的爱全被接收，必须再从头试收，连到清心寡爱无惧色有。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只噶。 咁就播呢只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1872388啦，呼吁你打电话嚟啊！1872388就系呢个猜猜我是谁。十二点半之后咧，我哋就开估埋个题目俾你听啦。 系啊 ，OK， 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 系啊，我想问你哋两个咧，有冇试过真系喺你哋嘅生活入边，喺街上面见到一啲偷嘢啊、打劫啊咁样嘅情况咧？你系目击证人嚟嘅？ 啊，冇， 我冇，又真系冇， 冇试过。我记得我细个试过有一次咧，就喺一个百货公司入边度嘅，跟住有一位嘅男士咧，就捉住咗另外一位男士，就喺度大嗌：我睇住你，我睇住你。摸嗰个女仔， 摸佢， 系啦，话系揦起佢条裙咁样。咁嗰阵时呢个咧系我唯一一个类似嘅经验嘅啫，我系记忆犹新嘅。咁 大胆啊，揦人哋条裙， 即系有人咁讲啦。咁但系后屘跟住就即刻问翻嗰个女士，那个女士就话。我唔知道喎，我唔知道有冇啊。嗱，我唔知佢係驚啊，定係佢真係唔知道啊。咁但係嗰個嘅畫面咧，哇！原來即係有陣時捉住個鹹濕佬又好啦，捉住個賊都好啦，即係嗰件事係可以幾震撼嘅。 係 睇到呢一單新聞，我覺得有陣時你已經係偷嘢已經衰嘅啦。如果你偷嘢之餘，你仲覺得自己？好打得嘅，即 系 逢咗好打得呢三个字好敏感噶啦， 系啊， 又觉得自己好打得嘅话咧，咁呢一个嘅例子话俾大家知，真系唔好成日谂住吹到咁大啊，咁样， 即系唔好成日地撩人哋吓，一个打一个咁样，做咩事啊？ 但系佢头先你讲紧嘅嗰个人，应该系即系犯咗啲事，咁但系跟住佢恶人先告状，仲去撩交打， 就系咁样啦。嗱，话说今次喺山东啊，吓有一个男人咧就偷车嘅。跟住咧，佢話咧，即係已經係應該係喺嗰個地方嗰度咧睇咗好幾架車，睇邊一架咧就啱落手，就想行動咁樣噶啦。點知去到其中一架嗰陣時咧，就觸動到呢個汽車警報啊，哔哔哔哔哔咁樣響啦。 係 呢一架車嘅車主咧就住喺三樓嘅，即刻望落去咧睇係咪自己架車俾人哋搞啦，係咪先？即係我諗每一個車主都會咁做噶啦，聽到哔哔聲， 聽到哔哔聲就第一時間望噶啦。 跟住佢就望落去咧，見到啲咩咧？就見到呢個偷車嘅人咧，佢就喺佢嗰架車度左揾右揾咧就抄嘢咯喎。 搶曬噶啦喎，仲喺度。 可能佢諗住快快脆脆搏一搏，睇下 揦唔揦 到啲。跟住先至走咁样啦，咁样跟住呢位男士就喺三楼度嗌落去，喂，你做乜嘢啊？ 系 即系好正常啊，即系冇咁快落到去啊嘛。 系咯， 跟住嗰个偷车嘅人咧，即系想偷车嘅人啦，偷唔到车嘅，佢就喺度扮饮醉，啊唔好意思啊，饮醉酒，唉，唔系偷车，唔系偷车啊吓咁样。 自己喺度讲唔系偷车， 即系一个饮醉咗嘅人自己话饮醉咗酒。 但系嗰人问系你咪偷车？ 你做咩你？系啦，咁唔系我饮醉酒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即系嗰啲咁样啦 吓。 但系个男嗰个三楼嗰位男士就话架车我噶，我梗系即刻冲落去啦咁样。佢冲到落去嘅时候咧，佢就决定咧唔着鞋啊， 仲唔走啊？ 鞋都除埋啊，跟住就觉得咧，因为佢后面追紧，佢就唔想俾佢知道有脚步声佢嚟紧啊嘛，即系后面度追啊追啊追啊咁样啦。跟住咧，即系个贼人都会见到噶啦，喂，有人追紧咯，咁梗系逃啦，系咪？咁一个追一个逃咁样咧，就后屘咧去到一间咧一栋大厦出面咧就有闭路电视嘅，跟住呢位嘅车主啊，就成功。 功捉住咗呢位想偷车嘅朋友啦，咁样。但系头先我哋话，即系你过嚟打我啊，打我啊，边度出现呢？就喺呢个时候， 即系嗰个车主捉到个贼， 系 嗰个贼就话你打我咯，你打我。 唔系，梗系个贼就话你咁样。是不公平的。 咩意思啊？点解？佢捉佢啊嘛。 首先其实佢自己所有嘢都系错，系一个 错。点解佢同人讲唔公平嘅？ 你后面仲追住我，我又听唔到你脚步声，你咁样而家咁样捉住咗我只手，我走唔到。 你又唔系好似警匪片咁样大嗌，企喺度唔好喐，我哋已经将 你 包围啦。你 又冇讲呢一句， 边有咁讲？ 系啦，跟住佢竟然提出咗一个 offer， 佢真系饮醉咗， 一个提议，俾你捉嗰个车主，捉住佢嗰个人，佢就话：我唔。唔知道啊，你咁样啊，你够胆嘅话，你而家放开我啊，放开我，我哋一个打一个啊，咁样。 咦，佢紧贴潮流脉搏喎， 喺山东嗰方面， 系咯， 系啦，系啦，就系咁样。而喺呢个时候，呢一位嘅车主， 佢而家坐咗傻啦嘛？ 佢有确认到一样嘢嘅，佢就确认到究竟呢一个偷车嘅人咧，身上面有冇武器？ 冇。 知道佢冇武器之后， 佢真系同佢只耷啦。 我就同你，我接受你嘅挑战啦。 一 個打一個， 抽来也抽去，抽风教人掉眼泪。 而家就咁样啦，啊，一个就嚟，一个就咁啦。 两碌噶， 你估下跟住个故事嘅发展会系点？ 甩水即走， 边个甩水？ 即系 提出嗰个即系 乜 嗰个咯？ 系啦。 我已经捞乱咗边个提出啦？ 个贼， 个贼啊！ 个贼提出，但系对方应战啊嘛。 系啊， 咁我贼一粒水咯，即刻。 个贼冇粒水， 冇啊， 唔系 散水， 系。你个车主咩啊？ 车主粒水咯， 车主粒水都冇，车主已经系 check 咗佢咧，究竟个身上面有冇武器？ 即 系话 佢有一定嘅自信噶嘛？ 咁你话有人粒水，咪即系个贼啦，系嘛？ 我估 啫嘛。我跟住有咩发生？ 系啊，我哋估有人粒水啫嘛。 系啊，真系唔听书噶，我啲同事真系。好，最终冇人粒水， 阿Sir嚟咗， 唔系呢场交系打成咗嘅。 哦， 但系呢场 跟住有人直播， 就输咗个家啦， 就打完， 摆咗去抖音度。因为佢哋要 顧及抖音就一定拍得到抖音嘅片段， 系啊，因 为 系啦，因为佢哋要照顾抖音嘅时段咧，可能打完拳之后就话：喂，刘哥，差不多啦，没时间啦，那好啦，我倒下，砰咁样， 好刺激噶！一开始嘅阵时咧，嗰个贼咧就一搲咗落呢个车主嘅手臂度， 系系， 但系呢一搲就触发咗呢一位车 主 嘅怒气， 就捉住佢一手就打咗佢落地啊！ 呢位车主系有背景嘅， 哦， 佢嘅背景系乜嘢？ 凶手 佢系一间。武术学校的校长， 恭喜发财， 更加曾经五次成为泰拳比赛的冠军，夺过拳王金腰带。所以，但系佢都首先第一步 check 下你有冇武器喺身先。 好合理啊！佢惊对方有武器嘅话咧，我会吉死佢可能。 哦，咁又系，即系一个唔觉意， 系啊， 手点样攞咗嘅 话，哇，确定对方冇武器先，真系。 系啦，而呢一位 真系打功夫喎，真系要真系 五届武术冠军有金腰带啊！你话同佢打交？ 点解啊？ 而呢个贼当然啦，仲要激起咗呢一位车主同埋呢一个五届嘅武术冠军嘅话咧，佢就系极速啊！报道系话极速咧，就将呢一个贼咧再度制服咗喺地下啦 ，from 一声就落咗喺地下啦。佢话咧，因为我系有练过综合格斗噶，我将佢即系箍住咗佢之后咧。佢系一定唔会喐得到， 即系佢锁住咗佢啦嘛 ，MMA 啊嘛， 咁 啊将 佢唔伤到佢，但系箍住佢，即系制服佢啦， 制服团队啊， 后屘咧就 call 咗公安啦，而记者去做访问嘅时候咧，呢一位嘅呢个已经系军校嘅咩教官啊。系啦，佢系攞埋条金腰带咧去接受记者嘅访问嘅，即系成件事估唔到会系变成咁样噶。 唔系，我就觉得佢真系做得唔啱。 点解？ 可唔可以下次将条金腰带唔好揽喺个身度？ 啊， 你打个车度啊？ 呢个 你引人犯罪，你摆喺车度，啲人就即刻走噶啦。 啊，又系喎，真系我 有一早摆到啊嘛，冇掂我啊，金腰带。 唔系，可能有人打开个车门，以为金腰带系咪真金嘅咧？去偷佢条金腰带。 乜咁嗱？咁呢啲叫做自投罗网啊！ 系啊，佢真系老虎头上钉虱。 系啦，你而家咁样，我撑个贼啊！你又唔话俾我听，你咁好打，你又漏我一个打一个，你虾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多个考生陆续收到成绩单，大约47000个考生当中，有42%人考获4个核心科目3322，符合本地学士学位课程基本入学要求。 有考生考获满意成绩，表现激动；亦都有考生成绩未如理想，赶往自资院校报名同埋即场参加面试。今届文凭试有12个状元，当中6个人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有人赞成政府应该撤回修订逃犯条例，亦都有人不认同通识科失败。曾经患上白血病的超级状元立志行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勉励考生，一张成绩单不能够决定未来，将来仍然有很多机会。多间大学学生会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出可以同学生代表公开对话，反应未见积极。理工大学学生会代表说，林郑月娥不应该只是约学生会代表会面，因为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并非学运，亦都没有大台。政府若果想公开对话，应该包括不同界别。科技大学学生会认为，若果政府想知道年轻人想法，直接上社交网站浏览讨论区就可以。浸大学生会就质疑政府提出改革青年发展委员会的成效。多名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要求曾经处理过美国亿万富豪爱泼斯坦被控性侵多名未成年少女案件的劳工部长阿科斯塔辞职。阿科斯塔办公室表明阿科斯塔不会辞职。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说，阿科斯塔当年和爱泼斯坦达成的认罪协议不合情理，阻止案中的年轻受害者寻求公义。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认为，阿科斯塔当年未有做好检察官的工作，若果爱泼斯坦当年被联邦政府起诉，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英国在野工党党魁霍尔宾要求执政保守党新党魁落实脱欧前再举行公投。霍尔宾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明，工党到时将会主张留欧。他强调工党会阻止无协议或者任何具破坏性的脱欧，不过他没有透露若果由他处理会怎样履行脱欧。霍尔宾形容，在脱欧问题上，工党已经成为另一种选择的政党，在聆听过党员、工会和广泛阶层意见之后已经修订立场。工党会在9月向国会提出举行另一次公投，尽力排除无协议下脱欧的选项，以致阻止侯俊伟或者约翰逊任何具破坏性的脱欧协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1点，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05点，升89点，成交金额365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7点，跌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96点，跌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5蚊，升4.2；盈富基金28.9，升1毫；中国平安93.9，跌1毫。安踏体育50.3，跌1.5元；建设银行6.15，升1仙；友邦保险83.4，跌4.5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5，日元108.92，瑞士法郎0.993，澳元0.692，加元1.313，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886，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1,559点，跌咗5点。港金现价报13,00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92.58美元，卖出1,392.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一首歌唔只有姊妹情啊，仲有义气。 你那卷就谁畏惧？其实一堆坏理据。 为什么会见到义气呢？因为话说 Sharona 今次见到一个朋友被个坏男人恰，他要为这个朋友挺身而出，就做了这首新歌。他同时都想提下你，面对爱情的恶势力，千祈不要委屈你自己。他今次也为了令到古仔更加立体，邀请了香港的 rapper Young Hason featuring， 也都 rap 了这个坏男人的角色。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作词有 Young Hason 加埋林宝，作曲有吴家熙、陈夏威、JNY Beats， 编曲有 JNY Beats、陈夏威，监制有陈夏威，嚟自吴家熙 featuring Young Hason， 无利可图。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 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我有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OK， 猜猜我是谁，揭晓揭晓啦！我哋今日要同大家玩嘅主题就系噔噔广告产品。 冇错，其实有好多唔同嘅产品都会卖广告噶。 系，冇错。 有啲可以食嘅，有啲可以着嘅，有啲 系 上面 嘅， 有啲系服务嚟嘅，系咪？ 系啊，所以咧乜嘢嘅类型个广告咧吓，咁啊到时我哋会俾 tips 大家啦。咁跟住咧你就去估啦。 系。 咁究竟系卖咩广告嘅产品咧 吓？系啦，咩产品咧？ 识 全 转 变嘅，我哋1872388吓， 即刻攞份报纸睇下先，睇下有啲咩广告卖紧。 唔系，我就谂住。全部都是向经典系列进发咯，不过我记得有啲经典广告咧，嗰啲产品都好得意嘅咁 样。 好 ，OK， 我听下听众啦。 电话号码1872388，猜猜我是谁？今日我哋嘅题目就系讲紧广告产品啊，究竟系乜嘢咧 ？OK， 电话旁边你系边个 ？Hello， 猜猜我是谁？你好，你系 阿贤， 阿贤系咪啊？ 阿贤系咪？ 阿贤， 阿贤， 阿贤。 是周瑜 的鱼。哦，周瑜的鱼，阿鱼。是 ,OK, 韩国鱼的鱼是你啦。 好好好好。 OK。 嗱，我哋呢你就可以，我哋会畀三个 tips 你嘅。咁同时间呢你可以问问题嘅。你就要喺我哋三个主持里面揀一个。咁你揀阿田啊、豪仔定阿祖。 是。 豪仔啊。 豪仔。好。好。 中唔中意睇电视广告㗎？ 少睇，其 实少睇啊，咁恭喜你啦！ 佢上网都可以嘅系嘛？ 系啊，唔系我谂住讲嗰啲 硬照广告都有噶， 都有嘅。我谂住讲嗰啲经典嘅电视广告咧，嗰个产品咧其实而家都好出名嘅。 阿余后生细个啫，你咪年轻人嚟噶。 经典嘅话，就算系后生嘅话咧，佢都会有记忆噶嘛，系咪？ 你 可以试下， 可以 试下 啦。OK 嘅，放心。 OK OK， 嗰个产品系服用嘅，系服用嘅，即系食用嘅， 系 食用嘅。咁呢个产品呢就係、是、可能好多人呢就飲嘅飲埋添嘅。好啦咁呢嗰个广告呢我好记得佢有个对白係咁样嘅。嘩有鱼啊有鱼啊有鱼啊。 咦同阿鱼好似喎咁样。有鱼啊有鱼啊。 咁然后呢佢就开始唱歌啦。咁你想唔想我唱第一句俾你听啊？ 点啊？咪即系讲埋？ 唔系未噶，嗰个咁个歌词未必估到噶。暴气力，壮胆色，好讲完。 得得得得。喂，呢、這个真系好经典啊！呢、這个真系超经典。 哇！有鱼啊！有鱼啊！暴气力，壮胆色。 咁佢係飲嘅 叫做營養產品。 佢又唔係好營養㗎喎。 佢唔係抗力。 唔係唔好開名先啦。 係啦我哋避一避呀我哋。 係啦。保氣力壯膽色表現好身手。飲。佢係一個種類嚟嘅所以就算你唔講個牌子出嚟佢係一個種類嚟嘅。 Okay。 不過俾個貼士你。Uncle 中意饮多啲嘅， 系 Uncle 中意饮多啲嘅。 嗰个产品系乜嘢咧？咁 系啦， 系咪饮咗会大大力嘅咧？ 系啊，饮咗话会大大力 嘅都话， 系啊，都系啦，保气力、壮胆色、表现好身手，等等等等等等，车咁样， 系咪啲鱼肝油嘅广告啊？ 唔系， 系啊，你几多岁啊？你 真系好细个啊， 我 谂 廿一二啦，系嘛你？ 都冇，其實 都冇添啊！你今日放榜使唔使啊？ 上年放咗， 我上年放咗，咁 OK 啦，真係咁啊難啲啊，真係陰公。 係啊，呢個五個字嘅係咪？ 係啊，但係其實我哋唔係要你講個牌子出嚟， 係 個類別，即係譬如頭先你講話魚肝油係一個類別嚟噶嘛，能量飲品又一個類別。啊，俾你估啦，不如咁啊，三揀一啦，因為見你後生啦。 好， 佢係能量飲品啦 ，A。佢系呢一个营养食品啦 ，B 系 定系佢系嗰啲补酒类别咧？ 补酒类别， 补酒类别，恭喜恭喜！ 佢讲又讲唔到，但系即系讲唔到咩名，但系咧佢就知道。 我觉得你可以扭咗啲音唱俾佢听听阿鱼咧， 得得得得， 系啊嗱，补气力，壮胆色。表现好身手，饮 自保 三拉酒， 饮自保三癫酒， 系啦，呢个好经典噶。 快啲问下你爸爸， 系有冇收埋呢个三癫酒？ 系啦，你而家有冇饮呢啲药酒噶？冇啦。 点啊？ 冇， 唔 系咯？听过其实， 真系冇听过真系。 咁你知唔知佢功能做咩噶？阿贤。 阿鱼啊，佢 叫阿鱼系啊， 写低佢啦，又要咁讲啦。 嗰啲攞边嚟入药酒嗰啲咧， 系啊，所以呢个大补酒嚟。 而家好似真系少卖呢种广告，系咪啊？ 我唔知啊， 因为而家好似而家，我觉得咧，而家转晒咧，真系噶嗰个 trend 啊，变晒饮头先嗰啲能量饮品，即系就变咗第二啲广告咧。依家有机会睇下玩到俾大家听嗰啲， 或者嗰啲 真系变咗嗰啲，即系落巴都会沟嚟饮噶嘛。 或者系变咗系一啲诶壮阳补酒咯。 咁啊，不如问阿鱼啊，你话你少睇电视嘅广告，咁你而家睇咩啊？上网 用咩方法去即系见到最多广告噶？而家 我其实读杂志多咯，所以杂志广告， 哦，杂志广告多啲嘅， 睇得多。 咁如果你想补充能量，而家你通常系会拣饮嗰啲能量饮品嘅。 能量 饮 品 咯，系真系有唔同咗个时代，嗰 个 年代八十年代，即系嗰啲劳工阶层起飞嗰啲咧，就真系饮嗰啲咧大补酒， 系后生仔饮噶啦。 唔系啊，个片里边嗰啲全部都系嗰啲。 佢话想你由嗰个变咗嗰个啫嘛， 系啲广告都美化咗嘅。 好啦，多谢阿鱼， 系啊，纪念品送翻俾你啊，阿鱼， 好， 拜拜， 系咪几刺激咧？撞到个年轻人开心， 系啊， 好，下个听众系边个 ？Hello， 猜猜我 呢 个 就系阿怡啦。是不是啊？ 是不是阿姨啊？ 是啊，喂。 Hello， 阿姨， 好甜啊，你把声。 午安。 午安，你好，你可以拣阿甜或者阿祖，你拣边个？ 阿祖啊。 好，大约年龄你后唔后生嘅你？ 咁样问人噶，全部女仔都后生噶。 一定后生，咁你后生嘅话，可能对你有啲难度啦。 系啊。 呢个第一个 tips， 经典广告。 哇。 经典嘅，呢类型嘅产品咧，真系点讲呢嗱，男女都会用嘅，价钱就唔贵嘅，种类都好多嘅。嗱，呢个都好似冇俾 男女都好似冇俾男女 啦，系啦，系人都会，但系你就系有需要先至用嘅。如果你要用呢种产品嘅话咧，其实你都未必会话俾其他人知嘅。 啊，咁 你要用呢种产品，未必会话俾 男女都啱用。 其中嘅嘢出现过呢个品牌嘅经典广告里面咧，系同汽车有关嘅。喺个经典广告里面， 我知， 汽车有出现过嘅。 你知唔知道到今时，到今时今日咧，如果譬如话大陆地区啲朋友咧， 系 都知道呢个广告。 因为呢个广告由以前到而家，点解为之经典咧？ 仲做紧， 佢真系播一世嘅呢个广告， 同埋唔改咯， 同埋好似冇第二个产品噶啦。 好似呢个抢得佢咁样搞到 嘅，但可能嗰、那个用法未必一样，但呢个真系好深入民心嘅。 咁、okay, 佢最大嘅 tips 就系佢跟住接住嚟嗰个广告系打孖 嘅，以前系打孖嘅， 真系打孖嘅、啊。 好，阿爷， 阿爷有冇印象？ 好难 喎、啊，阿爷你后生嘅好难嘅又。 唔系，即系如果你睇睇广告，而家 都 有嘅、啊， 但系你唔睇电视就冇播啦，唔系即系冇睇到啦。 俾个 tips 你，俾个 tips 你。同个的士有关嘅， 系啦，嗰个汽车系 同的 士有关嘅， 个的士又同呢个用品又相关联嘅， 系啦。 而呢个广告里面系有一男一女 嘅，仲有一下好强劲嘅刹车嘅声音添， 跟住仲要个女嘅唔想搏咗个男嘅懵，系跟住个男嘅就哇咁正都搏咗懵嘅，然后就即刻整理自己头发， 冇 啊， 冇啊， 有啊，成个挨咗落去啊， 咁架车错啊嘛，唔会向 佢哋几尴尬啊， 前面一个座位啫嘛，边有好多 系佢哋呢啲嘅贴士咧系远冇、哎、错，香港脚嘅产品 咗啦，其实你啱咗。你有冇睇过呢个啊？ 冇啊！ 你冇印象啊？ 点解你估到冇呢个嘅？ 我个女， 你个 女 反 而睇到、 啊。但呢个系好经典，即系播咗几十年噶喎。呢、這个广告，我仲听你发声，以为你后生嘅添。 我哋好少 睇， 你少睇到一个地步系冇睇过呢、這个、 啊。大家应该都会记得呢一个广告啦，就系、是、嗰个咧，就系查香港脚嘅产品。 系啊， 跟住就阿的士司机就无端端咦杀仔，你成日做乜做咩啊你？ 香港脚发咗， 系啊系啊， 佢想香港脚发。 个乘客就话 用爱啰挛啦，咁 样系啊，用完就唔会啰啰挛噶啦。 系啊，因为我之前我有听过咧，诶大陆嗰啲啲收音机咧。佢哋都有提翻呢个广告啊， 系咪啊？因为真系 好好笑，即系证明你都跨咗区噶咯，仲要系而家。 好大啊嘛，好难估 噶。哦，但我哋都尽量将佢收集噶，你得估得好好啊，你个女。 恭喜恭喜阿爷，有纪念品送翻俾你， 拜拜 ，thank you，thank you。 你话系咪呢一只产品咧？好似嚟嚟去去都得呢个牌子咁样？ 诶，唔系 少少听喎，喺广告喎， 有嘅。即係我見到而家嗰啲藥房嗰啲咧，佢咪有個 column 可能係賣關於腳嘅產品嗰啲，佢都有多過一個品牌，但未必係，但因為我冇用過啊，我唔知佢係噴啦定 係 搽。 以前有一個最恐怖嘅咧，就係成隻腳咧壓落嚟，跟住有個叔咧就擋住佢。有冇印象有個皮鞋廣告？ 我最 嗰個係最恐怖嘅，哇！嗰只腳真係核突到 咧。我覺得呢個唔係最恐怖喎，我覺得只腳成而家咪有啲產品而家都有賣㗎，甩皮嗰個咧，你查咗只會甩皮，跟住啲明星朋友做代言咧就。 仲有柴狗啊嘛嗰陣時。 哎呀，我 只腳 都好多皮，哇！好核突啊！我覺得嗰件事 係。好，再聽你個聽眾啦，你係邊個？ 喂， 阿芬。 系阿芬， 系你啦，你啦， 我估边个啊？而家 阿田，阿田嘅问题， 系你拣啊！唔好意思，阿芬， 系你好，你好， 好呢个产品咧，通常见到佢咧嗰个外形咧，两个字啊吓，两个字，咁咧呢个外形咧通常都系圆嘅， 系 ，OK， 咁啊，跟住咧就 桂花田， 咁咧嗱，如果你讲嘅种类咧，大人又食得。细路都食得嘅，系一个食得嘅广告嚟嘅，个广告产品啊， 嗯， 食得嘅， 圆嘅， 食得嘅， 食得嘅， 唔系咪月饼啊？ 唔系， 几好啊，估得， 我都觉得系， 系，但系 又 唔系， 又唔系，诶，好啊，我意思话嗰个产品即系食嗰，哦 ，OK， 佢嗰个， 你冷静啲， 包装， 一二三， 包装系圆嘅， 哦，包装系圆， 食品嚟嘅，包装系圆 嘅，圆罐啦，系好唔好咁讲啊？ 圆罐嘅， 知啦， 好啲啦，系啦， 会唔会新年特别播得多噶？ 又唔会， 我又唔系， 长 时间 你都 见 到有喺度嘅， 哦， 好容易， 又唔系， 即 系 唔系季节性嗰啲月饼啊？ 系咪曲奇饼啊？ 唔系啊， 曲奇饼我就问呢个咯，系咪季节性？因为近农历新年就会 多啲 广告噶嘛。 有咩 tips 先？方向性系， 唔系话大人同埋细路都食嘅咯，系啊， 大人细路都食嘅。 尤其是某一批嘅， 你可以问问题噶， 系你问佢 啊， 系咯，系啊，你再俾我 食咗之后会叻叻 点啊？ 叻叻， 食咗之后会叻叻 嘅产品系啊。 哦， 咁但系至于大人嚟讲咧，至于大人嚟讲就唔使佢叻叻嘅，就补你身体一啲嘢嘅咁样咯。 系咪有人戴住棒球帽噶？ 棒球帽。 系咪嗰个？ 唔系嗰个唔系， 唔系嗰个咩？ 唔系，大人喎，大人都有喎，唔系都话大人细路都有咯。 大人细路都 喺边度买噶？ 超市有冇 噶？超市有冇噶？ 超市药房， 超市药房都有嘅。 系啊， 咁佢系补到全身都系噶。 唔系啊，补一啲。如果大人就补一啲噶啦，补细路咧就补，哇！依补得好紧要噶都。 即系同一粒嘢，但系细路就补晒。 冇啊，一粒粒噶。 系咪一支支噶？咁我想问下。 一罐罐嘅都。 一罐罐。 罐罐。 哦，我谂木管都两个字，你谂下两个字会帮到手嘅， 系咩两个字嘅咋？ 如果你有睇到我今日睇咗个报道咧，就系话咧，即系大台嗰个广告咧，呢类型嘅产品咧系第一位嘅， 梗系啦， 最多系卖佢哋嘅。 哦，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 大都有啊， 都系嘅，都系嘅。 大人啊，保健康，细路啊，保平安。 大人就保。 小朋友近乎必须嘅， 系 啊系啊， 叻猪啊，哇，好难估。 即系咧，通常广告里边咧，嗰啲小朋友咧，一用咗呢个产品之后咧，佢就由本来傻下傻下咧，突然间变到好精灵啦， 波波落 A 啊， 又 会肥肥白白嘅， 系啊系啊， 好多英文字喺度里面噶， 系啊，做咩都得噶啦，突然间可以擒高擒低，靠腰力啊，拿住啲嘢食噶咁样啊， 拿住啲嘢食， 好巴闭噶佢，但系大人咧。啊！我俾个提示你，最近有一个产品咧，佢揾咗个大人同佢卖广告，嗰、那个系梁咏琪。 嗯， 哦， 如果再之前咧就杨紫 琼，系啦， 系啦， 吓系咪嗰啲睇先嗰只？ 唔系牌子，你讲个类别得噶 啦，类别得噶啦，系啦， 嗯， 应该系嗰啲糖嚟噶喎， 唔系 啊，都甜嘅，都甜嘅， 粉状嘅个罐入边嗰啲系 甜嘅，系阿芬，你有系甚难嘅呢个？好啦，细蚊仔必食嘅嘢啦， 哎，再讲多我呢个贴士， 系啦， 好嘢好嘢好嘢， 哎，恭喜恭喜，都系直至头先你哋讲话嗰个大台嗰个广告，我先谂系喎，嗰度其中一格。 你话梁咏琪，我谂翻起。 是啦是不是真 的。OK, 好啦恭喜晒阿芬我唔好客气啦。 恭喜晒 就晒拜拜。 佢都好努力去諗㗎 好努力啊。 佢諗唔到个格啊。 是啊是啊。OK, 好电话号码1-7-2-3-8-8我哋好快听埋呢个 round 先啦。你边个 ?Hello, 餐厅我是谁 是阿莲。 喂 是 是 啦。 是。 阿莲你好你揀阿祖豪仔定阿田 豪仔啊。 豪仔。 好。咁呢个产品呢就又系个经典广告嚟嘅，佢经典广告咧就 系 有个工人啦，有个有钱人啦，攞咗个烫斗出嚟啦，系啦，然后就 但系唔系卖烫斗嘅， 佢就唔系卖烫斗， 好巴闭嘅。你姚祖嘅 friend 啊，佢嘅始，佢系你嘅始祖啊， 系啊系啊，即系佢有个工人啦，然后就有个有钱佬啦，咁跟住一个经典嘅对白咧就系咁潮嘅，点洗啊？烫过烫过。 洗衣粉 唔系唔系，诶 佢系好年轻阿莲， 系咪阿莲系咪好年轻嘅啫？ 我都 唔 知， 唔系啊，我唔年轻噶。 唔系即系你系好多， 佢嗰度好出噶咯。 系啊，个广告就系总之一，佢几乎一开始佢就会话大少，跟住佢就话啦，咁潮嘅点洗啊？嗱，俾埋嗰个答案你啲银纸啊， 系 烫过烫过。烫银纸， 哎呀，我即系我都系噏到口唇边咋，但我个年龄系有睇过呢一个广告嘅， 系啦，嗱 ，OK， 咁如果唔系由呢个广告出发咧，呢一个用品咧，每一个人都要用嘅， 系啊， 佢系 咩用嘅啫？ 食落肚嘅， 食落 肚 嘅， 一定必需品嚟嘅，系啦， 四大类别， 系啦，必需品嚟嘅。咁就 你唔系 OK， 你屋企一定有嘅， 屋企一定有嘅， 食落肚， 食落肚。 嗱咁样嘅，佢啊通常嚟自东南亚嘅地方嘅， 系我本来都谂住俾埋呢个最后 贴士。 泰国又最多人中意泰国啦， 日本都越嚟越多， 日本、 台湾都有， 台湾啊、内地都有嘅，系啦。但系好鬼贵喎，如果你买日本嗰啲嘅话咧，吓死你真系。 如果个价格嚟讲咧，喺大即日本咧，可能要三位数字，咁啊而家泰国啲就 系 两位数字得啦。 我爸。是咩啊？ 健康食品嚟， 佢都一定健康嘅， 主要食粮。 通常我哋形容佢咧，如果我哋啲长辈就会话食呢啲啦，正气啊， 嗯，食晒佢啊，唔好留低喺个碗度啊。 如果出到爆咯，已经 饭 未煮饭之前系咩啊？ 买饭嘅 系啦， 煲仔 唔系啊，未煮饭之前系佢嗰样嘢系咩啊？ 一包包嘅米 啦， 你真系唔记得头先我讲个经典广告 啊？唔记得 系啊，因为嗰个就话咧，我奄尖大少咧都一定会食呢一只咩奄尖牌咩？ 真靓咯， 系 系啦，唔知咩米啊，系又经典嘅嗰阵时嗰 个， 系啊，所以后来就头先咪话咗泰国啊、日本好多人都买噶嘛。OK， 多谢你， 多谢晒，拜拜。哇，真系，原来咁样玩啲经典广告，咁样杀出都几好玩嘅。 系啊，提一提大家先啦吓，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咗啊，去到今日下昼嘅两点半。 OK， 好啦，再听听众电话，你边个？阿宝， 阿宝，猜猜我是谁？阿宝，剩翻阿祖同埋阿宝。剩翻阿祖同埋甜甜咧，我都系阿宝嘛。 阿甜啊， 啊好啊 ，OK， 好啦，阿宝对阿宝。 我呢个广啊，唔系我呢个诶广告产品咧，都系罐嘅，一罐罐嘅。 系， 嗯。 咁咧呢个一罐罐咧就其实好多大部分屋企人咧都需要买佢嘅。不过咧买咗呢样嘢咧，有排你都唔使再买佢噶啦。 有排都唔使再买。 系啊，即系你用需要用佢时间系买啦，系咪啊？但系买之后咧，你有排都唔使去买佢噶啦。咁嗰样嘢咧就点讲咧？ 电器嚟噶？ 唔系罐一罐罐都系 罐罐， 系啊，一罐罐唔识得 嘅 lock， 唔识得嘅， 唔 识 得 系 啊， 系 啊，唔识得嘅。好， 哇，咁啊转咗啦。 喂，三个 tips 啊嘛。 好，你 up 多次。 一罐 罐 嘅。一罐罐嘅唔识得嘅两个字， 系 同埋用咗买咗佢一次之后咧，有牌都唔需要再买用佢噶。 摆喺啲衣柜里边嘅， 唔系， 哦唔系， 又唔系电器嚟嘅， 用咗佢你会掉噶啦，用完之后 用完即弃嘅， 用完之后用晒佢就掉咯，但系有牌都唔会买佢噶噃。 哦，嗯、用晒就会掉，但系好快就会用晒，但系就有牌都唔使再买。 你会尽快会用晒佢，系跟住用一次，有牌都唔使用。 会唔会睇下夫妻关系好唔好嘅，用得快唔快？ 一罐罐啊，先 罐罐嘅， 好嘛，好嘛。 听啲词啊，我自己想象啊，定 系阿宝啊，阿宝，你问下，你问下佢嘢啊。 有大中细罐嘅师傅咧， 仲唔系大中细？ 系啊，喂， 大中细罐， 嗯，喺咩地方买噶？ 又唔系挤落衣柜嗰啲。 干货街市系咪啊？ 又唔系挤落衣柜用喎， 喺边度买话？ 干货街市 好啦，五金铺， 五金铺， 好大贴士啦吓， 好大贴士啊， 梗系啦，仲唔大贴士啊？不过有啲家庭咧，佢就如果用咗另一样嘢去代替咧，佢就唔需要买呢罐嘢咯。 我屋企有冇噶？ 你屋企有？ 我屋企有嘅。 张潮屋企有。 我屋企都有。 我屋企有。 因为我哋自己唔知自己屋企有冇嘅。 罐装鲍鱼啊？ 唔系啊，意思系话用完之后，即系我睇到你哦用咗，咁跟住就咪唔要咯嗰罐嘢。 哦， 系啦， 我头先谂 系用一次就冇噶啦， 用一次用晒就唔要唔用佢噶啦，系啊。 系分一次用定分几次用噶？ 哦，视乎你。用 五金铺几多个字话？ 两个字， 两个字，我仲谂住有添。 我头先就谂嗰啲吸湿 都系一罐罐噶嘛， 吸湿珠咯， 嗰啲唔系算系一罐罐 咩啊？点解唔系啊？嗰啲都唔系。 我头先系咪答啱咗啊？ 你讲咩啊？ 吸湿珠嗰啲咯， 唔系啊？阿祖祖 有， 我嗰个答啱咗 啊？系油漆啊嘛，嗰个叫做。 我会谂有一个字咯。是油漆两 个字，你 是不 是 啱啊？ 你头先系讲我嗰样嘢噶，唔系罐罐 啲。 你哋开咗估啊？而家顺便先， 系我帮个听众答啱咗啊！我一样有纪念品咯。 系啊，油漆啊。 系因为五金铺系一个嘅。 咁你咪用一次，跟住之后你有牌用啊？ 我想讲我屋企冇咯，因为用完啊，不过都唔系有翻，留翻个号码。 有冇估过阿宝嘅感受啊？阿宝完全都真系啊，净系听你哋讲完就。 阿宝最开心咪佢估到咯，系咪啊？都系 冇啦。 你答一次我题目答个答案先，系咩？ 油漆， 啱啦， 好啦，恭喜阿宝， 恭喜晒！ 我想话咧，其实仲有个听众等紧嘅，但系得翻一分钟 啦。我嗰个好易嘅啫，你啊， 接埋佢啦， 接埋佢啦， 唔好唔好俾佢。 阿林 系啊， 阿林 系咪啊？系咪阿林？ 喂， 阿林， 系 ，hello， 嗱，好快啊，阿祖开俾你啊吓，好多天王巨星都拍过呢类型嘅广告产品嘅，通常就摆喺屋企嘅，如果 office 有嘅话咧，你就会哇个老板好好啦， 哦，即刻知道啦， 系啦， 三个字， 系三个字， 最近好行嗰个就系刘德华买嘅， 刘德华有卖， 系啦，好多只好多好多只手飞出嚟嗰个咧， 嗰个系咩啊？ 真系送礼啊，今次吓， 阿林。 通常用嘅，通常用嘅时候咧就眯埋晒眼咧， 系啦， 然后就坐 喺度， 好舒服 嘅，可以 坐又得，瞓又得啦。 屋企细啲都好难摆到佢噶，三个字。 嗰啲父亲节、母亲节好中意买噶， 贵嘅。 嗰张椅咧，仲会有一啲按摩功能噶。 阿林， 可唔可以啊？ 系啊，哎呀，咁都俾你谂到啊！嗱，争取时间问多个，佢又有礼物咯，系咪？ 系啊，好啦，多谢晒你啦，阿林啦，恭喜晒！ 为咗送我，我冇咩都可以做到。 无所不用其 极啊！系咯，咁啊，今日天气虽然唔好啊，但希望大家继续心情好。 好啦， 好啊，再见， 拜拜。